早晨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六点零八分嘅早上时间啦吓，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咁啊，见到日期系2024年5月24号，咁啊，农历嘅4月20嘅早上，继续咧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都有白元浩、小白同你哋一齐咧，喺星期一嘅早上已经咧，大家精精神神准备迎接今个星期嘅挑战啦吓，咁啊，希望大家咧今个星期。所有嘢都顺顺利利咁啊，无风无浪，又去到等待下个星期嘅来临啦吓。每一个星期咧，有阵时看似平淡，但系喺平淡当中咧，就揾多啲快乐，其实都系我哋每日需要做嘅事情嚟嘅。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啊。 晨光每日一格。 原来好多嘅事情，我哋都需要咧，系由冇变成有嘅，例如知识咁样，我哋不断去学习，先至可以获到我哋今时今日所得到脑海入边嘅一切知识。知识亦都当然有分高低啦。如果唔系点去人咧，有啲人就叻啲，有啲人咧就可能普通啲咁样。但系叻啲嘅代表又一定赢嘅咧，又唔系嘅。呢个世界除咗 IQ 之外啊，仲有 EQ， 所以又系我哋需要不断去到学习嘅事情嚟噶。如果我哋不断去到睇唔起其他人嘅话，咁样咧只会令到自己有机会学习嘅 chance 会嚟得更加少啊！真正睇唔起嘅人嘅你啊，系唔会得到人哋嘅奖赏，亦都唔会得到人哋嘅鼓励。其他人只会望住你喺你错误嘅道路上边越走越远。所以我哋唔需要咧，就系批评人哋。学懂包容人，原来身边不断亦都会有贵人出现。如果你今日仍然发觉自己喺身边啊冇乜贵人嘅话，冇乜人好似明灯一样指向一条啱嘅道路俾你，不妨由最虚心嘅一步，再重新开始学习。 缠住了心思千遍，由零开始偷偷想到落泪，由零想起当天一切落雨泪，总挥不去，仍无悔，只知继续进取。人海中能共你相遇相对，人离不开种种欢笑或顾虑，人离不开只因真挚未变异，坦率相对，全凭有你祝福万句千句。 Will you remember me？ 若我仍有心志暂别远去，远去找那自由再冲刺，来日我会放下一切，寻觅旧日动人故事，即使其实有点不易。Will you remember me？ 就算是不得已，如若爱我，盼你可以给我试一次。来日你我再度相见，仍是旧日动人笑面。给我红颜眼光一片一千片，人海中能共你相遇相对，人离不开种种欢笑或顾虑，人离不开只因真挚未变异，坦率相对，全凭有你祝福万句千句。 Will you remember me？ 若我仍有心志暂别远去，远去找那自由再冲刺，来日我会放下一切，寻觅旧日动人故事，即使其实有点 不易。Will you remember me？ 就算是不得已，如若爱我，盼你可以给我试一次。来日你我再度相见，仍是旧日动人笑面，给我红叶眼光一片一千片。Will you remember me？ 就算是不得已，如若爱我，盼你可以给我试一次。来日你我再度相见。仍是旧日动人笑面，给我红叶眼光一片一千片。 早晨各位听众啊，一首嘅作品嚟自张国荣啊， 不变不改变。 由零开始，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我望出边嘅天气先啦，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较大，最高嘅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咁啊稍后风势间中清劲，咁啊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同埋都系雷暴嘅，咁啊听日咧雨势有时较大，啊星期三东风会增强，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二，低水平嚟嘅。好啦，一齐揭揭报纸嘅时间咧，见到本地大学嘅有一个研究，就话到香港咧有大概20%啊，60至74岁较为年轻嘅长者就患有一个咧就叫做轻度认知障碍。今日大学一项嘅研究证实，年长人士多写书法等等嘅认知活动咧，哎呀，对于呢个协调大脑神经网络有正面嘅影响噃。好啦。呢、这个研究团队就建议长者可以多啲参与一啲就认知嘅活动，咁作为日常预防认知障碍症嘅健康嘅措施。咁研究结果咧，亦都喺即系一啲劲嘅期刊嗰度咧咁刊登咗啦。好啦，睇翻呢个研究，原来喺2020年开始咧，就至到2022年嘅12月底啊，进行咗一项咧就随机对照嘅研究，咁招募咗咧就系112名55至75岁非在呢个安老院居住啊，具有主观认知功能衰退嘅年长人士参与噶。咁啊，佢哋全部年龄咧，亦都有近10年练习中国书法嘅习惯。每个星期咧，最少就系练习1个钟。咁啊，而喺6个月嘅研究期间，咁啊会被随机分配成为2组嘅，有2组啦。一组咧嘅练习书法时间咧。我哋加倍，原本1个钟，而家我哋练2个钟。另一组咧就维持好似平时咁样，你系练1个钟嘅，继续都系练1个钟。好啦，咁佢哋就话到咯，大脑咧就有额叶啊、顶叶啊等等唔同嘅区域嘅。咁大脑咧就预设模式网络嘅，一个英文简称叫做 DMN， 系大脑唔同区域之间嘅一个功能性嘅连结嚟嘅。咁结果呢个显示咧，即系研究显示就话到啦，练习嘅时间加倍嘅组别啊，较少出现咧就系呢一个功能性连结减弱嘅情况，甚至仲有所增强。至于只系维持每日恒常练习嘅习惯嘅一啲参加者咧，就有所减弱啦。咁啊意味住增加认知活动嘅参与度嗰个紧密性咧，咁啊对于巩固大家嘅大脑神经网络协调系有一个非常之正面嘅影响。阿教授亦都话到，咁啊过去咧亦都有观察研究发现，啊打麻雀亦都可以咧就系减少认知障碍症嘅机会大概30%嘅。咁啊但系打麻雀咧就涉及嗰个社交活动啦，咁未必个个咧下下都凑够4只脚噶嘛，有阵时。即系四缺一咁又麻烦，咁又开唔到咁样。好啦，家长亦都唔希望咧鼓励赌博，故此咧就选择书法可以作为一个研究嘅项目。咁佢哋话到，嗱写书法咧就可以运用脑部不同嘅功能嘅，包括咧就系呢个过程需要咧十分专注，即系你一撇一捺一点一剔一勾一横一动一直 到底点样写咧，都系好需要大家好专注放呢一个心神喺入边噶。即系有阵时一笔写咗，需唔需要回一回咧？又去到谂啦。咁啊，加上咧，其实老实讲啊，写书法嗰啲工具咧都平平地嘅，咁啊亦都可以咧就唔使约人，一个人都搞得掂，更加唔会受到天气嘅影响。所以咧都推介呢一个方法咧，咁啊俾大家去到即系多啲练书法，第一国粹啦，第二咧可以帮助我哋脑筋多啲保持住清醒嘅。作品来自林海玲，现在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好啦，星期一嘅早上咁啊，都可以咧揾下一啲振奋人心嘅嘢嘅。咁喺我哋嘅身边咧，好多唔同环境咧，都已经可以令到我哋嘅身心灵都得到咧一个快乐嘅充裕嘅感觉啦噃。好啦，俗称咧就系、是。 棚仔嘅棚仔嘅一个深水埗临时布艺市场。咁啊，旧年啊二月咧就搬入去通州街临时街市啊。咁啊，见到深水埗嘅民政处最近啦，亦都咧就系联同本地嘅设计师，咁啊重新设计同埋活化布艺市场啊。咁于是乎咧就以一种橙色嘅光去到做呢一个嘅主题，咁啊寓意住咧布艺并非夕阳行业。咁啊，仲邀请咗咧就系本地嘅书法家啦，就积极咧就挥毫啊，咁啊写呢个招牌题字，咁希望咧成为一个新嘅打卡热点。好啦，咁啊布艺市场咧咁举行嗰个叫做介绍会啊，咁啊话到今次灵感咧其实就嚟自区内啊具有历史色彩嘅建筑同埋图案，咁例如咧就系旧式嘅铁闸啦、地砖啦、屋檐啦、邮箱同埋咧就系路牌噶。咁其中面向通州街嘅一个叫做风洞墙嘅设计灵感咧，就嚟自啊布贩经常用嘅一个叫做四方布板，系啦，咁都系一啲非常之啱啊啱深水埗嘅一个主题啊。咁佢哋更加有人话到咧，日落嘅光线咁啊，从呢一个对面嘅香港设计中心新会址嘅玻璃幕墙嗰度咧，就影射到去布艺市场。咁呢个真。有阵时喺九龙某啲地方，你会发觉，喂，突然之间有一个位喺条街度特别擦眼嘅，原因就系因为有唔同嘅反射啊，吓，咁啊，亦都见到呢个反射呈现出唔同嘅颜色，就好似布艺市场入边咧有五花八门嘅布匹一样。咁佢哋话到，希望咧就活化就以代表日出嘅一种橙色嘅光去做主题，咁亦都寓意住香港时装设计新嘅一页，就好似光中望月所言一样。咁啊，橙色系靓嘅。好啦，咁除咗有呢一个之外啦，咁当然亦都可以揾得到另外啊，即係渔护署最近亦都会喺香港嘅地质公园嗰度有好多唔同新嘅搞作嘅。咁希望呢就真係将好多嘅旅游地点呢就变成一个新嘅大家都喜欢嘅，连外国人都会经常到嘅一啲热点啊。呢个热点呢，咁希望大家都一样呢可以多多呢就係去到留意嘅。咁特别呢就係推出文化径串联呢就三个嘅客家村。咁所以咧都大家可以多啲留意，呢、這个咧都有阵时都会讲噶啦，就系、是、沙头角嘅，譬如荔枝窝啦、梅子林啦、小滩罗所罗盘一带、三亚村一带，大家有时间都可以去下噶。 分钟都要赞，人在爱恋的三角有无力支撑，谁学会成长削走多少灵感，为何在卸妆后却有泪眼，态度强硬似方砖，处事圆滑像番碱，形状万变拼合了人间，勇闯大时代里天天奔波，点善面中可有对错，人生几何，答案会得一个，自身大时代里分不清楚，真与假福与祸，笑笑对酒当歌，长或阔或高，发展空间有限，量度半生之分寸，问缘分怎盼，人事似立方，每变交织善恶，淡然食四方饭已习惯，相貌如笨似汤圆，思绪凌乱像海胆，各类形状万变拼合了人间，勇闯大时代里天天奔波，点善面中可有对错，人生几何， 清楚真与假，福与祸，笑笑地走当歌，不识破。勇闯大时代里，天天奔波。点善面中可有对错，人生几何，答案有太多个，也许艺坛大师都不清楚，真与假，福与祸，伴醉更想请教，不加锁。数据算不出的真我， 一首作品嚟自吴业坤《神圣几何》，出边28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87%。咁啊，听埋啊呢首歌之后，转头咧会去到6:30钟嘅。咁啊，新闻简报翻嚟之后，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政府不会在8月1日如期推行垃圾收费，亦都不会定出具体实施日子。今日将会在立法会事务委员会联席会议交代垃圾收费未来路向。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衛生事務委員會委員江玉歡說，大部分市民對措施仍然有保留，擔心增加經濟壓力，配套上未做好準備，前線人員亦都反映有憂慮，因此暫緩推行是合適，但是不宜延後太久。認為攤動了對推動社會環保意識不是好事。至於再度押後會不會影響管治威信，他認為如果現階段強行實施，導致倒瀉羅蟹，反而更加會影響管治威信。政府做法反映聆聽民意，作出深思熟慮的決定。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今日率領司法機構代表團前往上海和浙江訪問5日，將會與最高人民法院常務副院長鄧修明會面，並且出席座談會，以及與內地法官就法院運作和相關司法議題，例如商業訴訟和法庭內使用科技等進行專業交流。今次訪問是司法機構與內地法院持續交流的其中一項安排，代表團將會在星期5回港，在張舉能離港期間，由終審法院常任法官李懿處理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職務。国务院总理李强昨晚在首尔会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时候说，希望日方与中方一起更多双向而行，不断巩固互信，深化合作，妥善管控分歧，强调历史台湾问题是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重大原则问题，亦都是基本的信义问题。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之中的核心，亦都是一条红线。希望日方重信守诺，为两国关系不断发展营造积极氛围。李强又指出，中日经济互补优势将会长期存在，在科技创新、数字经济、绿色发展、开拓第三方市场等方面，仲有巨大合作潜力。双方应当相互成就，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全球自由贸易体系。李强又提及日本福岛核污染水排海问题，希望日方认真对待国内外正当合理关切，切实履行自身责任和义务。新华社报道，岸田文雄说，日方在台湾问题上坚持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所确定的立场，这一点丝毫没有改变。日本海上保安厅表示，北韩当局已经通报计划在今日至到6月4日期间发射人造卫星。通报指出，预计发射人造卫星的火箭将会落入地区， 包括北韓西南面、黃海兩處地點和菲律賓以東太平洋一處地點，三個地點都位於日本專屬經濟區之外的海域。海上保安廳已經向三個地區發布航行警告，提醒船隻小心墜落物體。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已經指示相關部門配合做好資訊搜集和分析工作，妥善向社會提供資訊，並採取一切可能的預防措施，防止出現意外的情況。日本將會與美國和南韓等相關國家合作，強烈敦促北韓停止發射。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较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同雷暴，听日雨势有时较大，星期三东风增强。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 DJ， 开创新星头。 Hello， 我是 Alex 李志刚啊。为什么想做 DJ？ 因为由细到大都好喜欢音乐啦，而且自己一个人听音乐好闷噶嘛。将中意嘅音乐咧，同大家一起分享，介绍俾其他人，人哋又中意咯，嗰种嘅满足感咧，真系好大噶。 立即登上港台网站 rthk.hk， 我是 DJ 专业报名，截止日期8月4日。 有一个族群外表忙碌柔弱，其实暗藏强悍。从非洲沙漠到阿尔卑斯山山头，整个地球都曾经被他们征服。记住他的名字，花。 地球所有植物之中，有花植物原来占了九成。究竟花点解咁多？点解咁强？究竟花又是由几时在地球诞生？电视纪录片《花花世界》，今晚10:30，港台电视31。 我是布志伦，平时睇演唱会经常都有烟火效果。记住烟火是受政府监管的，上网买同擅自燃放是犯法的，好易烧亲自己同搞到火烛，分分钟要坐监添。在娱乐节目燃放烟火做特别效果，要向相关部门申领许可证，由合资格的特别效果技师在场负责，同计划好逃生路线，找创意香港问清楚啦。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 Vicky。 6:37 ，Vicky 都同大家讲声早晨先，早晨早晨。今日就系5月27日星期一嚟嘅。今朝喺半个钟至到9个字之前翻嚟嘅时候咧，经过深井，咁啊开始好大雾，可能而家咧都会落紧雨啦嗰边。咁大家记得今日。天色咧都系会有好多变化嘅，记得做好唔同嘅落雨措施。住村屋嘅话咧，如果有露台啊、天台啊，记得收埋嗰啲盆栽。甚至乎喺呢啲咁多横风横雨嘅时候，留意一下自己个天花板、太阳能嗰只咧。记得之前曾经吹过落街，记得检查好自己嘅屋企嘅措施啦。 好，到6:38呢个时间就当然系要同小白倾下偈啦。小白早晨， 早晨啊，你好啊， 早晨你好，见到你梳咗个靓发，个人都好似精神咗。 啊，几日噶啦，都已经，可能你睇唔到。 唔系啊，因为我见得你上个礼拜三啫嘛，星期三你都未剪。 翻埋咯，礼拜四五，咁咪睇到咯。 诶、欸， 系咪啊？ 讲呢啲 系咯，嚟紧我安排你翻多星期五。 睇下睇下点先。可能听众话唔好啦，我想听船仔咁啊嘛， 系咩？我叫佢唔好做住。 哎，唔好讲呢啲，唔笑呢啲住。想问一下小白，系今日星期一啊嘛，咁啊始终放完假啦，咁大家咧要帮大家 build up 翻啲精神嘅，咁点样 build up 咧？就系、是。想当年 啊，成日都话当年 系啦，话当年都系开心嘅。你记唔记得细细个嘅时候，同啲朋友仔玩嘅儿时玩意，你最记得或者最开心、最中意系玩啲咩咧？ 我细个咧就真系周围走嘅，即系通山系啊，通山跑。 其实我都系通山 跑。咁我又都唔止一次讲，我细个住美孚噶嘛，咁我美孚我住第五期嗰度嘅，即系兰秀道嗰边。咁跟住咧我就会周围。 我想问一下 ，sorry， 打岔下你先，有冇听众咧曾经 message 你话我都系住喺美孚？ 有啊， 系咪？ 有啊， 就好似咧揾翻啲失散嘅朋友咁。 系啊系啊，都系噶。咁我就即系落街就好近，即系美孚人称红桥嗰个。位置啦，咁我真系由同啲同学仔咧，由我哋嗰边跑到去而家近即系都系近酒楼嗰边啦，系啦，咁啊周围走嘅，咁啊喺平台嗰度有呢个平台嗰、那个平台咁样，咁所以咧系由以前咧，美孚都仲系未有嗰边，即系西铁嗰边啊，未有西铁嗰边，我哋以前细个跑嗰阵时仲系 西铁嗰边， 仲系海嚟嘅， 即系泳池嗰边咯， 系啦系啊，系啊，泳池我哋都睇住佢起噶嘛，跟住又见到佢以前都仲系海啦，跟住又见到佢填海啦，填海我哋啲僆仔又好曳，走去人哋嗰啲填海嗰度位嗰度就跑嚟。跑嘅系啊，以前冇乜网管啊嘛，又冇啲告示牌喺度，咁你即系唔理咁多啦。咁所以咧，即系真系周围走，而且佢喺桥底嗰个游乐场更加系我哋，即系好似系基地咁样啊。系啊，即系啲乒乓波板又摆喺度，有好多窿窿罅罅位，我哋可以收埋啲嘢都冇人攞噶。 老地方见咁样嗰啲 系啊系啊系啊，都有好多呢啲。 四点嗰度见啊。 系啦系啊，不过即系如果你话以前咧，有好多铺头仔其实都好中意去买嘢食嘅。咁但系有啲都。即系可能年事已高啦，咁样跟住又或者租金贵，有好多原因啦，都冇做，要揾翻佢哋嗰啲味道咧，都有啲难度。 咁你中唔中意玩捉伊恩啊？ 中意， 咪咪啊嗰啲。 周围走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因为我哋。成个美孚新村就是我哋嗰个嘅游乐场，几大啊？你谂下， 哇，都几难玩， 好大啊，好大啊！但系有 pattern 嘅，因为你一班人玩咧，你又唔想话即系人哋揾唔到你嘅，其实你系志在捉嗰下噶嘛，即系你志在有一跑嘛，你真系匿得太埋，人哋睇唔到你咧，你即系匿到食饭时间，你都仲人哋揾唔到你嘅，咁啊无谓啦。 我自己咧细个咧都好中意玩捉伊恩嘅，因为我以前婆婆咧。就住喺新界地方，咁啊住喺嗰啲铁皮屋咁样嗰啲咧，总之一个屋仔咁样。咁我哋咧就会同啲表弟表妹啊、表哥表姐啊，就会十嘅，因为我哋十三个孙，即系我婆婆有十三个孙嘅。我哋十三个就喺嗰度咧围住喺度玩捉伊恩，咁啊好开心嘅。咁点解问中唔中意玩捉伊恩咧？就系因为咧。我呢几日放假嘅时候，咁啊睇咗好多条片段。呢条片段关于啲咩嘅咧？就系、是、关于捉伊恩系咩嚟嘅咧？原来咧喺唔同世界各地啊都有捉伊恩嘅大赛。你有冇听过？喺、 哦、 唔同地方，咁佢呢个捉伊恩嘅大赛 真系嗰啲用埋 GPS 嗰啲，我有听过。 唔系，系、哦、真系跑同埋捉嘅，同埋要匿埋。 嗰啲都系要跑同捉同匿埋，只不过人哋加埋啲 GPS 喺度。 唔系嗰啲，唔系嗰啲。咁咧，譬如佢哋好搞笑嘅，譬如喺俄罗斯，佢哋咧就会有五个人咧就要特登去匿埋嘅，就喺一个荒废嘅医院匿埋。然后咧就会有两个叫做猎人啦，佢哋叫就要喺限时之内。可能一个钟就要揾系啦，捉到佢哋。咁如果咧边一方胜出咧，就会有奖金咁样啦。咁、哦、有一啲咧就会匿喺 一个钟咁样噶。 系啦，佢每一次佢都唔同时间嘅。咁、哦、我今次想分享這個呢一个咧，哇，犀利啦！喺日本嘅呢一个捉伊恩大赛咧，就系、是、喺一间学校，唔系荒废嘅学校，系本身嘅，而家仲仍然系运作紧嘅学校。然后咧，对手系咩人呢？就系、是、有。 八个嘅选手啦，然后咧佢哋负责匿埋。 嗰啲选手系咩背景噶？ 佢哋系咩人都有噶，有佢哋本身系玩开去参加开呢啲嘅捉伊恩大赛嘅人。 哦，即系老手嚟嘅。 系啦，老手嚟嘅，佢哋好有巧，好有谂法，究竟匿去边嘅？咁跟住咧，佢哋面对嘅咧。是全校的2000的师生，即是本身在这里读书的2000个学生和老师。 嗯。 那就要在半个钟之内呢要找到这八个的选手。 嗯。 搞笑啦。 成人来的那八个就。 蛤是啦八个来的八个是成人来的。那他们会躲去哪里呢，欸，原来他们不是就这么躲这么简单的。他们 知道他们的样子嘛，是吗？ 知道他们的样子。 如果是我的话不知道样子的话可能易容扮老师。 因为他们很搞笑的，他们有些会选择躲在 locker， 他们可以有 pops， 即是有道具，可以自制道具的。有一些就躲在个花槽里面，有一些就会躲在个 做条假的冷气喉企都得啦。 是啦就是这些啦。那究竟对于呢一班二千嘅学生，对佢哋嘅学校有几熟悉呢？即系呢度会唔会多咗个 locker？ 即系可能你见经过打开见到冇，咁就算噶啦嘛。咁可能 locker 同 locker 之间佢有一啲空隙咧，佢就会匿埋咗喺嗰度。咁就要了解一下究竟睇下呢二千个嘅师生对学校有几熟悉啦。咁如果到最后咧， 即系嗰啲师生一齐捉佢噶，揾佢 系啊，就一齐去捉呢八个 人。就唔系嗰两，唔系两个人去揾佢嘅。 唔系，嗰猎人咧系之前俄罗斯嘅咋，每一次都。 我轉咗啦， 係啦係啦，每一次都唔同。咁今次就係二千個師生同埋呢一個八個對八個選手。咁， 嗯， 到最後咧，你估下邊邊贏？ 咁啊，梗係嗰二千個師生贏啦。 點解咧？ 因為啲老師都會知道呢度有冇一條冷氣喉咯。 冇錯，就係，是，原來啲學生同老師都太了解啦。咁，到最後咧，係有100万咧，係俾咗成班嘅師生。 嗯， 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如果有多呢啲嘅唔同嘅活動，譬如捉伊恩，都可以喺香港發生嘅話，我覺得都幾好喎。即係我覺得啲金錢都 喺電台玩一次咯，最好就 係啦。最緊要就係攞咗翻嚟之後都可以攞去捐噶嘛。 转了木制的，可会有留意？还是你倦极，没发现这小事？几经奋斗，才平稳安居至此。我身份却似家私，盼你在意。是你精挑细选的，却慢慢完全冷炽，热恋过了，只得惯性相依。时时在面前，你怎么会怀念？同床单二人，却偏偏最远。难道我与你一早像至亲，已经不省事？一张梳化，一块陨石，愿你间中望见，能关心他好说。今天太懒，没剃须。还是你目下另有重要的事，一生最爱何时起不足挂齿，这家私会痛，但已无人想知。时时在面前，你怎么会怀念？同床单二人，却偏偏最远。早像至亲，已经不省事。同一盏台灯，一片床褥，若你对他未变，还给他几秒钟爱与温暖。爱到但某天，想经过沸点，浪漫磨蚀了沦为渣。 些挑战磨合，时常不想见，太快安心了，有阵时难免，好不到你就厌。 玩捉伊恩嘅时候，梗系最好咧，就系多家私啦，多家私可以匿埋嘛。衣柜又好 ，sofa 底又好，最好玩嘅啦呢啲。咁希望之后大家都可以有多啲呢啲活动参与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欢迎翻到嚟晨光 KOL， 一个妆容入面咧，大家都可能会留意多啲系眼影啦、个唇妆啦或者底妆，但系不可缺少咧就系关于眼睫毛啦。好多人都话咧，你个眼睫毛整得靓咧，其实只眼会放大咗好多嘅。咁但系咧，而家有好多唔同类型嘅产品，譬如一啲睫毛膏啦，又或者假眼睫毛咧，都有一大堆。船仔咧系唔识拣，亦都唔系好识点样用，所以呢个时候咧就要揾嚟我哋嘅星级化妆师阿东。早晨，阿东。 早晨。 而家咧，我哋首先讲一讲呢一个睫毛膏先，因为咧我系完全唔识黐假眼睫毛噶，所以我哋讲啲我识用嘅嘢就系睫毛膏啦咁样。咁有冇话而家市面上有乜嘢类型嘅睫毛膏可以拣嘅咧？ 最笼统地讲，应该系分纤长同埋浓密型，即系两款。浓密型系代表佢入边嗰个刷头嘅纤维嘅浓度比较强啲， 系。 纖長型淨水係佢唔會令到嗰個睫毛包覆太多纖維咯。 哦，即係一條條咁樣嘅， 即係會令到視覺效果個睫毛會長咗。 係， 但係濃密型係會加厚咗個睫毛。 哦， 係啦，係啦，加厚咗。 系明白，咁但系有冇话其实边一款好啲，定系冇讲嘅？你中意边一款都 OK 噶， 个人喜好咯。 嗯， 即系每个女士都想自己本身嘅睫毛又浓又长噶嘛。 系啊， 咁系啦，咁都有少少 冇错， 有少少秘诀或者有少少技巧可以分享一下。 系点样？ 因为好多女士就咁，你夹完睫毛啦，咁你会再搽噶嘛？咁正常你点样搽咧？会有个少少秘诀嘅。 我点样搽？我咪由个底咁样扫上去咯，即系睫毛嘅根部。 系啦，咁但系我就会建议咧用二 set 型嘅扫法啦。 哦， 咁二色型掃法咧，可以令到睫毛270度沾有呢個睫毛先。 嗯， 係啦。咁我再問你啦，咁你睫毛嘅面你會唔會搽睫毛膏？ 唔會啊。 點解咧？ 冇諗過要搽咯。 冇諗過要搽，有幾個正常可以唔搽嘅，因為搽完之後咧，其實佢嘅睫毛嘅重量喺即係睫毛嘅面個重量多咗咧，其實容易啲 drop 落嚟。 係咯，會塌啊嘛。 但係如果假設你試下，如果你睫毛如果唔係黑色嘅，你睫毛原來係金色嘅。即係外國人咪金色嘅，咁你冇理由搽完呢個底黑色嘅，你咁呢個面咪金色咯。 係喎， 所以你就需要成個360度令到個睫毛會變翻同一款顏色， 啊、 就係咁嘅意思啦。所以一個解釋下，即係我就唔建議如果你個面唔需要搽咯，係、啦，就係咁。 咁但係會塌咗咁點算啊？ 正常有好多方法去保持嗰個睫毛翹度嘅。 系 咁有啲朋友仔或者有啲髮型師都會教大家，就可能試下吹熱咗個睫毛夾先嘅。 嗯， 係啦，令到佢有熱力。咁其實你再 hold 夾嘅時候咧，你就可以 hold 耐啲啦。 哦。 咁但係你要控制到個睫毛夾個熱度係有啲難嘅，因為如果你吹到好熱咧，個撤離咁啊，其實有啲睫毛夾佢掂到客人塊面咧，其實會熱嘅。 嗯。 同埋太近眼部。 嗯。 咁我就建議有時我哋會用電睫毛夾。電嘅睫毛嗰啲棚，即係坊間好多地方都有得買嘅，咁就可以咁樣做。咁我聽聞韓國係燒著個 木 棒咁樣去焊佢咁樣噶嘛，佢就係用個熱力令到嗰個睫毛再持久啲。 但係而家坊間咧多咗好多唔同嘅睫毛 base 嘅，你覺得係咪真係有用嘅咧？ 睇下佢個 base 究竟係普通透明色嘅。如果你個 base 係白色嘅膏咧，其實佢類似一啲纖長嘅膏，即係黏實你嘅睫毛。咁你再掃翻黑色嘅睫毛膏咧，你就可以令到個睫毛又濃又長咯，就係咁意思。 咁但係而家有好多係黑色噶嘛？ 黑色係啦， 嗰啲係特係咪？ 其實當係我自己當係一個睫毛膏咯。 哦、 我都係當睫毛膏。 但係你平時會唔會話即係搽完個 base 之後，我再搽 mascara 咁樣咧？ 正常，如果我當 base 係 mascara 咯，但係其實佢唔會令到好厚身嘅。 嗯， 係啦。同埋我建議搽睫毛膏唔會搽一層咯。 哦，係啊。 係啦。哦、有啲擦一層㗎咋？ 係啊， 個效果冇咁出咯。 哦，咁唔關事啦。或者厚實添，咁會唔會 drop 啊？因為咁樣而 唔係唔關事嘅，只不過其實 drop 嘅程度係因為你本身嘅睫毛嗰個硬度，即係本身你可能厚身啲嘅，即係頭髮你會唔會容易塌咁意思啫嘛？同埋你夾嗰個效果夠唔夠力度，同埋有冇熱力？ 哦，我的頭髮是很易塌，所以我的眼睫毛都很易塌咯。 同埋眼跟眼型嘅，有啲人天生個睫毛會比較翹啲嘅。 我身邊見到有個男仔 friend 話：你啲睫毛好似女仔咁天生外國人翹起喎。 哇，咁好靚喎！ 係啊，即係佢隻眼都好精靈咯。因為其實點解會話視覺效果會放大咗隻眼咧？因為睫毛始終我哋會選用黑色嘅睫毛，即係黑色睫毛膏。 嗯、 你試下，如果你幻想下，如果用白色睫毛膏，你隻眼會變細咗嘅。 咦？咁但係如果而家都有好興咩紅色嘅睫毛啊，然後又有啡色嘅睫毛膏啊，呢啲都用唔用得咧？ 因為其實越深色嘅睫毛產品咧，係會令到隻眼放大嘅。 哦、 即如果你紅色的都，如果是深紅色都冇問題嘅。同埋點解唔會齋搽一層呢？我就建議其實你係搽完一層之後咧，你係等可能20秒至30秒、 嗯、 半乾狀態，再搽多一層。 嗯， 咁我就建議最尾，我多數都係咁做嘅。最尾咧，我會搽一層纖長喺個尾部。 哦， 係啦，即係兩層一個濃密嘅效果，加強咗睫毛嘅根部至尾部，未到末端嘅， 係， 就令到個厚度增強咗。我再搽一個纖長嘅睫毛喺最尾，咁、個睫毛就好似黐咗假睫毛咁咯。 係，但係有冇話夾嘅時候有啲咩技巧嘅咧？ 我自己多數咧，因為始終睫毛夾咧個弧度唔係個個都啱，即係佢唔係 fit 你嘅眼型嘅。 嗯， 咁我就多數會夾完中間，再夾尾，再夾頭。 嗯、 即係個人喜好啦，總之我哋會分段去夾咯。 嗯， 咁坊間咧有啲係睫毛夾係好短身嘅，即係可能一個指甲咁細嘅啫。 係， 你就一拍一拍去夾咯。 係係係。 係啦，咁樣。 哦，我自己咧，我唔知呢個方法啱唔啱。我係譬如我會夾咗先啦，之後搽 mascara 啦，之後我再夾咯。 我就唔建議嘅，因為始終佢上面黏有一啲液體或者一啲膏狀嘅產品。 係。 如果你夾嘅時候，你夾完啦，你打開個夾拎出嚟係冇問題。但有啲人係夾完之後咁樣拎出嚟。所以我有時自己出街我都會夾睫毛，但我唔搽 mascara 嘅，因為我想個隻眼精神啲。 嗯， 但我發覺我睫毛夾上面都係我啲睫毛，因為我太心急想掹出嚟，即係我得夾完之後我拎出嚟咁樣咯。 哦，即係其實我呢個方法 OK 嘅，但係純粹係大家如果好冇耐性嘅話，就好易夾埋你啲眼睫毛出嚟啦。 夾完之後係放開拎出嚟咯。 哦， 同埋始終佢有黏力啊，始終睫毛膏，你唔擔保佢嗰個膠同你嗰個睫毛膏會黏實咗，你一放開佢就扯咗出嚟啦。 嗯， 係啦，所以我見到啲個睫毛夾上面，我數下先有五條睫毛喺度，我就即刻。 個心痛啊痛啊 痛啊痛啊痛啊！ 而家咧咪有好多嗰啲咩增長睫毛液嘅，即係嗰啲就係、是、直情唔係 mascara 咧，純粹係增長睫毛液嗰啲係咪真係 work 㗎？ 我有聽聞身邊啲朋友係 work 嘅，有幾款佢哋自己買啦，佢哋真係 feel 到好密咗嘅。系啦，真系密咗嘅，真系密咗。 好嗱，咁讲完睫毛膏，当然要讲下呢个假眼睫毛啦。市面上有好多唔同类型嘅假眼睫毛，点样拣一个适合你嘅咧？ 睇翻自己眼型，如果偏短，即系好笼统地讲啦。如果你眼型觉得即系偏短身嘅，或者系圆身啲嘅，因为我哋想打咗只眼再拉长啲啊嘛。咁你眼线都会拉长噶嘛，咁睫毛当然要咁样做啦，就系会选用啲前面短，即系眼头短身，后面眼尾会系长啲嘅。即係前面短後面長嘅睫毛，咁隻眼就會有少少拉長嘅效果。 哦， 係啦。咁第二個，如果假設你隻眼係偏長型嘅、扁身啲嘅，你就會選用翻前眼頭同眼尾短身，眼嘅中間眼珠嘅位置會係會長身啲嘅。咁、隻眼嘅視覺效果黐完上去咧，個視覺效果咧隻眼就會拉圓啲，係啦，擘開咗咁樣。系啦，因為扁身嘛，你隻眼 係 係啦。 咁但係有冇話其實你建議係一條過嘅眼睫毛，定係一束束嗰啲眼睫毛會好啲咧？ 我就覺得黐一對啦，但係慳時間啲嘅、你黐一束咧，你係要逐束黐。係 啊係啊。 但係當然，如果假設你黐得唔好，呢副又好似跌落嚟喎，你就又要再沾少少膠水黐，你就好比較嘥時間。咁所以我哋想幫一啲media 幫一啲媒體化妝啲藝人啦，咁當然係一束束黐係會自然啲咯，效果。 咁有冇話如果係一束束嗰啲咧？而家又好興啲仙子毛嘅，即係得好細好細條嘅，細到好似指甲尾指。 佢係一根根，佢係一根根， 係啦， 定係幾條黐埋一束？ 可能係一根根咁樣咧，一條。 我知你講邊啲啦，因為其實我哋有時拍一啲好大頭嘅廣告嘅時候咧，我哋係需要用一根根去黐。 哦、 即係佢想模仿嗰個一根根自然嘅效果， 係啊 係啊，因為佢一條條一條條嘛， 係啊係啊。 但如果你話一束束係黐埋咧，佢多數個底咧係會有交叉喺度嘅。 哦，係啊係啊係。 係啦、啊，交叉就會令到根部濃密嘅。 哦， 所以我就建議你用翻唔同款式，即係如果你想個本身自己睫毛其實好長，但係唔夠濃咧，你可以黐交叉款 喺個底度。 但如果你純粹想放大隻眼就 可以用拉長嘅效果。 哦， 即係本身點樣去判別嗰個睫毛個長度啱唔啱你咧？其實你可以擺斜嗰個假睫毛嗰個盒，咁你會望去嘅時候，究竟佢一根根豎出嚟嘅效果就係你黐落上眼嘅效果啦。 哦，即係佢有幾斜，就喺你隻眼出邊咧，嗰啲眼睫毛有幾翹啦。 係啦，同埋你膠水半乾嘅時候，你可以控制到嗰個翹度啊嘛。 嗯， 但我發覺有啲人越翹係好靚嘅喎，即係豎曬出嚟一根根。但有啲人咧太翹又唔靚，即係會覺得哇好誇張嘅。所以根據翻你自己覺得嘅審美觀啦，好主觀嘅嘛。係 啊，自己試下咯。 自己試下咯，係啦。同埋唔好黐得太長咯，因為其實好多女士係唔剪嘅，嗰副睫毛好長，即 係 眼面個長度。你如果你成副黐落去咧，隻眼會耷咗落去。 哦。 所以根據翻你自己眼型。眼線的位置，記住眼線一定要長過假睫毛， 係， 咁就做翻個最靚眼型出嚟啦。 啊，估唔到咧，眼睫毛咁多學問， 好多學問。 係啊，真係冇諗到話，誒、哎、都係幾條毛仔啫，唔係㗎，好多學問㗎。咁所以咧，今日學咗之後咧，大家都識得點樣黐假眼睫毛，同埋識得點樣用睫毛膏啦。今日唔該曬，當我哋下個星期繼續講啦，拜 拜。 我点知啊？ 人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今日朝头早啊7:08嘅时间会唔会塞车啊？天气系点咧？咁啊，唔知啊。不过天文台咧都即系好似又讲到嚟紧系会有机会啊，啲即系叫做天气又唔稳定啦。咁所以咧都系留意住。咁啊，电台公布咁啊最好啦。咁啊，见到而家雷暴警告啊生效紧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9:00嘅，咁啊28度。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咧，有白元浩喺度啦，有 Vicky 喺度。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早晨。咁啊，各位咧就除咗听众之外咧，咁啊当然有交通组嘅 Didi 喺度啦。 冇错。早晨 ，Didi。 早晨 ，Didi。哇 ，Didi 今日嗰个感觉绿油油啊。 系啊。 系啊。 嘟绿油油， 要望多啲。 唔系绿油油，系绿油油。 绿油油。系啊，我谂起另外一只歌喎，咩绿茵女粗播上， 我都觉得识唱噶，不过平时唱啦， 系咩？哎呀， 歌喉都唔好， 我就系谂住引到你唱跟住嗰句添， 唔唱啦，费事影响人啦。但今朝早咧就唔系咁好啊，有宗交通意外啦， 请讲， 就系影响到挤塞噶，就喺屯门公路啊，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咧，近住兆康港铁站噶，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呢一个樽颈位咧，你记唔记得啊？小白朝早都讲塞噶啦，屯门公路呢个位，咁而家加上埋交通意外咧。仲更加塞添，龍尾去到元朗公路咧，近住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嗰位嘅。咁所以咧，揸車朋友留意啦。如果 要有 好長， 係啊，要有相當大嘅耐性 時間咯。咁又唔係好長嘅，都但係算長，但係又唔係太長。但係都係要預翻多少少時間咯。最好就快啲清理咯。咁你去到呢個位置真係冇得走，或者係改行其他路咯。咁我再講一次個位置啊，就係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兆康港鐵站啦。咁而家部分行車線封閉，咁龍尾排翻去元朗公路啦，近住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嘅。咁另外咧又有宗交通意外喺丁九橋，丁九橋。去九龙啦，喺桥面嘅快线，咁啊而家开始咧就开始车多，咁暂时就未有挤塞嘅，咁但系经揸车朋友经过咧要特别留意啊，就系、是、丁九桥啊，咦不过咁样，啱啱收到咧，我同事阿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话啱啱清咗啦，丁九桥，哇， 哦、好开心，好啦好啦， 系啦，你知啦，丁九桥都系好多车行， 系啊， 咁所以咧影响都好大噶，咁而家啱啱清理好，咁相信咧咁啊交通会回复翻正常噶，就系、是、丁九桥去九龙啦，桥面快线嘅意外啱啱。清理好，交通就会回复正常嘅。大家今朝早留意就系、是、屯门公路嗰个兆康港铁站啊，希望佢快啲清理好啦。因为平时。 市咧都好多車行噶，朝朝早咧都係擠塞嘅。咁、另外好啦，咁同你講翻有兩個咧爆水管咧就需要封路啦，就喺惠泉路嘅，咁荃灣嘅惠泉路啦，去翻荃錦交匯處方向，近住荃灣救護站附近啦，就係、唯一行車線封咗噶，咁所以咧受影響嘅巴士路線咧都要改道行駛啊。咁另外啦，紅磡嘅新圍街，由於有水管急收啦，新圍街去翻基利士北路方向，唯一行車線咧都係封閉嘅。咁、最主要咧就影響咗車輛啦，不能夠由七咸道北左轉入去新圍街，就係咁啦。係， 咁啊，屯門公路就要多啲耐性啦，嗰邊。咁啊，大家就期待住有更加多好嘅，即係更加多嘅選擇，即係道路上嘅選擇。 係。 咁而家如果你屯門公路塞嘅話，個選擇就下低行係咪？ 行青山公路。 行山公路啦，即係行下路係嘛？ 係冇錯， 行下路係啦。咁啊，如果唔係就行隧道噶啦，要 係啊， 係啦。咁啊，可能大家就諗住個荷包嘅話，咁啊當然係諗住就係行翻啲普通唔使錢嘅高速公路啦。係 啊， 係啦。 不過行隧道真係快好多嘅， 真係快好多。 不過但係真係要用多少少錢咯。 係咯，係咯，係咯。咁啊，自己決定啊，呢個 係 啦。我哋 希望佢快啲清理好。 係啦，亦都希望啲隧道個收費啊越嚟越平咁啊。係 咪？ 咁啊，真係可以做到咧，就舒緩嗰個路面上面嘅 分流啊嘛， 分流啊， 事實都係嘅。自從三隧分流咗咧，就交通就好咗啲嘅。 係咯，都睇到嗰個明顯嘅分別啦。 最明顯嘅分別就係朝朝早西隧多咗好多車咯。係 啦， 以前西隧真係冇乜龍尾。 咁你紅隧就你車龍都少成公里啊， 減輕咗啲壓力。 係啊，減輕咗。 咁但係就好嘅，其實唔想話堆曬行紅隧、行東隧，咁行下西隧都好嘅。 係啦， 睇下有呢個設施啦，點解大家唔行啫？ 睇下唔同風景啊，個人都開心啲嘅。 係啊，西隧一出嚟都幾靚啊，喺江樂道中天橋。 系啦，系啦，咁谂多啲方法吓，令到自己即系身心都开心啲，好紧要嘅。 讲开睇风景，阿 Vicky 啊，你哋两位有冇近排有冇过过澳门咁样咧？ 冇、上年都最近已经。 其实我都唔知几多年冇去澳门。 哇，冇啊，耐唔耐我都会过去。唔系喎，而家澳门好多演唱会可以过去听噶。 系啊，系 啊， 我会多啲去嘅。 唔紧要啦，你啊。 不过我听 忙啊嘛。 唔系，唔关事。我听好多朋友讲咧，就话澳门啲酒店又好多花款啦咁样。咁我自己又冇乜特别睇过啦。我而家我知两位家姐都系啱啱喺澳门玩咗几日咁样。 系啊，嗰啲酒店真系好靓啊，啲房。 系啦，系啦，系啦。咁有好多美食啦。 冇錯， 係啦，咁同埋而家去澳門嘅方法都好多，即 係 除咗係船之外 咧，係 啦， 仲有陸路， 仲有陸路， 你講得好啱啊，舒緩咗好多啊，就係呢個港珠澳大橋， 係啊，我有陣時揸車咧，都會見到啲係澳門嘅車牌。喺條路上面係啦，一齊喺共用一條路啊嚇。 係啊，非常之方便啦，即係我先生啲朋友啦，唔係我先生啊嘛，哇，真係好方便，一揸車點到點去到澳門，係 咪 先？又唔需要誒，當然咧多選擇。以前咧，我記得好細個，媽咪都有時誒，我同你講過啦，記唔記得啊？一個冷機啊，成日去澳洲啊，就澳門同長洲啊嘛。 係啊，我記得係 啊。係啦，冇錢去旅行咁就咁樣啦。咁嗰陣時都係哇，逼船都幾緊要啊！媽咪好似話哇，都要預早一早要買定，因為你得一條路行啊嘛。咁啊，好快坐啲船。飛就滿曬，咁而家就唔係啦。哇，港珠澳大橋咧 選擇 多 咗好多啦， 同埋佢好在就係唔需要限你時間，我自己覺得啊，即係你中意去到先買飛，咁啊變咗冇咗個時間咧就控制，就會舒服好多。所以我耐唔耐都會過去咯。咁幾兩禮拜前我都過咗去。 去到澳門嗰邊嗰啲交通配套係咪都係OK 㗎 ？OK 嘅，但係你預咗佢有少少塞，因為太多嗰啲酒店嘅免費嗰啲嘅巴士， 接駁巴士 係啦，咁啊非常之好嘅，咁因為佢免費點到點啊嘛，咁就少少塞都正常。所以佢一路陸陸續續都好似話會一路開啲天橋啊，啲擴闊路咁樣咯。 係 啊， 我都上年去緊嘅去嘅時候咧，其實都見到有好多唔同嘅馬路上面嘅工程係做緊。係 啊，一定要擴闊嘅。 有啲輕軌咧，佢哋而家度係嘛？ 係有幾個站係有輕軌。 係咯係咯， 我又冇搭過。 咁啊 都冇搭過，不過知道。 係啦，我都冇搭過，因為好耐冇去啦。係啦，咁啊即係睇好多報道嘅時候都話到舒緩咗一大嗰個交通，即係淨係擠塞嘅情況，因為多咗人。可以喺天橋上邊去到，即係利用交通工具啊咁樣嘛。 係啊 係 啊， 總之多選擇咧就係開心啦，係咪先？係 啱， 冇錯，咩都係嘅，係咪？你自己都係啦。 係 啦，多選擇， 多選擇， 好開心啊！後生嗰時多選擇，而家冇得選擇，已經結咗婚。 有其他選擇，食嘢方面咯， 幾好啊！你個 選擇唔錯。哎，我哋唔講依啲，我哋唔講依啲，講翻依個優惠先。 好，講優惠。 講珠江大橋啦，嗱，咁啊好開心啊！有真係咧，有依個十一條嘅巴士線即日來回半價喎，半價即日啊，聽住先，即日啊。咁啊，有冇時間可以講曬嗰咁多條巴士線？ 好，請講，請講。 哇，有咁多條巴士線同大家講下啦。嗱 ，A 十咧就鴨脷洲去機場。哇，你知唔知原來幾多錢啊？我唔睇都唔知喎，因為我慣性喺荃灣過咧，都唔係咁貴，20蚊。原來咧要成50蚊喎，一程啊，49.7。哇！你係好貴，由鴨脷洲去 機 場。貴啊！但你咁樣記住，即日翻嚟回程嗰程啫，你唔好諗住去啊！即日嘅回程有半價，哇！慳一半喎。 係咯係咯係咯， 50蚊㗎，都一啲都唔平 啊！ 49.7。 我有一次就坐呢個機場快線，咁啊去博覽嗰邊啦，係啦。咁佢好似回程嘅時候，佢都係唔知free 咗俾我定係點樣？即係我咁啱係踩正佢有啲優惠，我又冇留意，係啦。咁嗰程車我就覺得都抵啊，跟住我 係 啦。跟住我又再搭呢個東鐵嘅時候咧，出閘嘅時候 又有優惠， 又係淨係零蚊咁樣咯。 零蚊呢個真係正，所以你話呢啲優惠大家真係好好善用啊！因為既然巴士公司都出咗啲優惠嘅，係咪先？但係最麻煩咩？冇人知喎， 係咯， 冇人知冇人用咯。 我哋大大力講下佢，係 啦，等住神光咁多人聽， 幫大家慳下錢， 慳 下錢咯。去玩之餘又慳，雖然你話啊慳廿零蚊係咪好多咧？唔係一個加加埋埋就多噶啦，因為一個人搭啊嘛， 一家就 幾個人搭嘅， 係啊。 加 一家人加加埋埋飲餐茶都得㗎。係 啦，你四個啦，小飯一家四口啊，幾有幾犀利咧？咁頭先講咗啦 ，A 十咧就鴨脷洲去機場啦，49.7嘅。A 十一就北角碼頭去機場都要41.9㗎。A 十二小西灣南灣半島去機場47.1，深灣去機場 A 十七號就47.1啦。A 二十一紅磡站去機場34.6。A 二十二藍田站去機場啦，40.8。A 二十三慈雲山北去機場都係40.8。A 二十五就啟德去機場啦，40.8。A 二十六油塘去機場就40.6啦。A 二十八將軍澳嘅日出康城去機場就原本44蚊嘅。咁另外仲有一個啦，將軍澳嘅寶林路去機場都係44蚊嘅。咁呢幾條線，十一條巴士線啊，就係可以即日咧翻翻嚟咧就可以半價嘅。大家城巴 A 車，頭先講嗰啲啦，其他冇講就冇啦。咁大家留意啦，因為咁當然啦，而家我講咗一大扎，可能大家未吸收到啦。咁可以叫嘅，我又係嗰句啦，叫你身邊嘅仔女啊，或者親戚朋友問下，咦，我想搭嗰條巴士線咧，有冇半價喎？即係回程，咁就可以叫佢幫你問下咯。你上網或者睇到啦，打去巴士公司咧都可以問到嘅。最緊要就係大家知，將呢樣嘢散播出去。 係 啦，啊有優惠啊，好抵啊咁樣咯。 係啊，去玩都玩得開心啲嘛。 係啊，係 啊， 即係小城多慳慳埋埋。 話就話機場咁，可能有啲人就話我都去旅行啦，咁要搭飛機，咁回程嘅時候都享受唔到。咁但係睇會唔會人送你去機場咧？咁樣又或者會唔會機場翻工嘅朋友咧？ 唔係，係去機場同埋去港。 港珠澳同係啦係啦 係啦係啦咁啊過你知啦，好多人即係來回噶嘛，去澳門有時玩咧唔過，因為酒店貴，可能唔過夜噶嘛。 係咪都應該要用嘟嘟卡佢先？係 係啱，冇錯啊！你講得啱啦，一定要使用依一個八達窿同埋電子支付嘅繳費朋友。 係 啦， 如果唔係我入咗 cash 嘅話， 哇唔得喎，對唔住，巴士公司 我半價，然之後司機叔叔 係啦，所以 做咩你未俾夠錢咯？ 冇錯，一定要用依個電子支付方法 同翻啊司機講，我去程嘅時候都係俾 cash。 喂，即係等於長者八達窿啫嘛。好似媽咪咁，有時佢唔記得帶咧，佢話入2蚊，司機唔俾噶。 有記錄啊嘛， 係啦，所以你一定要帶清楚你需要嘅電子支付工具咧，先至可以享受到呢個優惠咯。咁都要提一提啦，身邊嘅老友啊、長者啊，記住帶翻呢啲啊，先至可以有呢啲優惠噶咁樣咯。 係啦，咁啱嘅。咁既然人哋整咗啲優惠出嚟，咁啊用翻人哋嘅方法， 冇錯， 去到享受翻呢個優惠。咁人哋都俾優惠啦，就唔好夾硬用自己嘅方法咯。 係啦，雖然有時真係會唔記得嘅，但係最好就盡量出門口之前。咧，我成日同屋啲長者講，閂門之前望一望你自己係咪真係冇帶嗰啲重要嘢先啊嘛， 係啊， 閂門啊嘛，係 啊， 帶齊嘢好重要㗎。 閂門之前記住睇下有冇鎖匙先， 鎖匙啦，係咪長者卡、電話呢三樣啊？嚇，你知啦嚇，乜乜三寶啊嘛，而家我都諗到啊，原來咧長者都要提一提咧，要帶齊呢三寶先好出街， 好多呢啲寶啊， 係啊，咁屋企家有一老如有一寶啊嘛， 係啊， 我都有個寶啊，不過有時寶有時唔係啊。 唔係嘅， 都係寶嚟嘅。 第日我哋都變寶啊！ 係啊，冇錯，所以我哋要對啲寶好咯，一定自己都係寶。 系啊，第日自己都系宝啊，同埋即系啲叫咩后生嘅看在眼里， 蝉蝉滴水嘛，咁听 讲系啊，有 你眼前望到啲乜嘢，系啊，第时就会系点样，所以大家要好好珍惜嗰样嘢。 哇，好好啊，好有哲理啊，朝头早。 系讲下啫，有时啲人觉得你讲埋晒啲咁嘅嘢。 好啦 ，OK， 唔该晒 Didi， 唔该晒。 好啊，咁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先啊吓，今日嘅天气预测咧就系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有几阵嘅狂风雷暴嘅，咁雨势咧有时颇大，最高嘅气温大概29度，会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噶，而稍后风势咧就会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咧有骤雨同埋雷暴噶，而听日咧雨势咧就会大啲咯，系啦，会较大嘅。咁星期三咧东风就会增强啦。咁而家嘅气温系28度啦，相对湿度10%咧系85%嘅。咁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9点钟噶。 系咁啊，九点天气预报方面咧都正如头先啊 Vicky 即系睇翻天文台嘅天气报道都系讲一样啦。咁啊，未来一两日咧有骤雨同埋雷暴。咁啊，星期二嗰个雨势咧，咁啊似乎都有啲大。 系 咧，系咯，咁啊大家要留意住。咁有冇话睇翻九点天气预报嘅时候会有晴天咧？有嘅。哎呀，陰公咯，去到下個 星期二 啊！哎呀，洗衫嗰啲就真係問題，即係麻煩啲咯。係 啊，要揾啲吸濕大法咯。 吸濕大 法都有講嘅，啲拱門嘅晾衫型啊咁樣，咁啊要上網揾翻咯，呢啲都可以洗到衫嘅。 係或者睇下會唔會用抽濕機啦，係啦，即係一個細小嘅空間入邊就用抽濕機咁樣，咁都可以其實。吹得啱嘅话咧，都好快脆就可以令到啲衫干嘅。 系啊， 系啊，同埋我咧就用抽湿机去到干衫嘅时候咧，我会成日换位嘅。因为抽湿机佢咪有啲风送出嚟嘅，因为吹住呢一扎衫啦。 同埋抽湿机出嚟嘅风系热风嚟噶嘛，我会利用埋啲热风噶。 哦，系咩？我嗰个唔系热风嚟噶， 系啊， 唔系 mus 嘅热风嗰个就系啦。咁佢吹出嚟嗰啲风咧，咁就总之好快脆就会令到风向嗰啲位咧就干咗先嘅。咁你就得闲换下啲位，换下啲位就可以令到。佢就更加快可以令到所有嘅衫乾曬佢嘅話，然後你就可以熄機啦。熄機嘅時候，即係代表你開始慳電，而家又唔使曬電啦。所以我哋呢啲咧，加埋呢啲咁嘅縮數嘅人就會用埋呢啲即係自己嚇換埋衫嘅方法啦。好，朝頭早嘅7:22啊！ 晨光大學 今日嘉賓周華山博士。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大学咧，继续有自在社嘅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同我哋分享嘅。周博士，早晨。 早晨啊，早晨，大家好。 系，我哋都朝头早买下口乖先啊，吓咁啊。上一集咧讲呼吸练习咧，好多嘅听众朋友咧都同翻主持人讲，话周博士嘅呼吸练习嘅方法咧，令到佢嗰日嘅朝头早咧。好開心，好舒服啊！亦都好舒泰咁樣啊！咁真係原來透過大電波咧，跟住周博士一呼一吸咁樣做咧，啊，令到嗰一日嘅開始充滿住滿滿嘅能量，或者咧將啲負能量咧都去除咗先啊！咁啊，呢個就歸功於周博士，多謝你啊！ 好多謝大家，係 今日咧就有一個頗為嚴肅少少嘅題目啦。咁因為近排咧，無論香港以至周邊地區咧，都多咗嗰啲無差別嘅襲擊事件。有啲朋友仔咧就係聽到呢啲事咧，出街嘅時候都有啲恐懼或者有啲恐慌嘅。老實講，咩叫無差別襲擊咧？就係、是你喺條街搭搭下港鐵，可能都會有某一啲事件出嚟嘅。咁其實睇翻過去嗰一兩個禮拜，都真係發生住呢啲事。咁作為家長，點樣去安撫學童嘅一啲情緒咧，或者安撫仔女嘅情緒咧？呢、這個部件不如交俾周博士多講好嘛？唔該曬你。 好，唔該。嗱，當社會發生一啲無差別嘅攻擊襲擊嘅時候咧，呢個係一個成個社會嘅課題。是整個社會一個悲哀嚟嘅，係我哋每一個人都值得關心，因為每個人都係患患緊扣嘅。咁所以我會講咧，依個唔係淨係一個單一個別嘅，或我哋成日都話啊嗰啲精神病人，未必係咁嘅，因為每件事嘅發生咧，都係嚟自整個係反映緊一個社會嘅現象，一個社會嘅氣氛。我哋值得問嘅一個問題就係一個乜嘢嘅社會環境，係一個咩嘅社會氣氛，係一個咩嘅成長社會嘅處境之下，以致有啲人可以情緒失控，去到一個暴戾到咁激烈嘅情況。佢唔係針對任何一個人， 佢係完全情緒失控地要去攻擊傷害其他人咧，咁呢個係我哋即係每一個社會嘅持份者都值得關心嘅課題嚟嘅嚇。咁我自己啊，如果作為父母啊嚇，或者作為剛才阿奧就點樣同自己嘅仔女去講咧嚇，我第一樣想講咧就係我哋每個人都需要好好照顧翻自己，確保自己唔會成為下一個無差別攻擊人嗰個人，即係首先確保自己唔好情緒失控先嚇。因為任何事情都係一步一步咁去嘅，即係物先腐而後重生咧，會去到一個咁激烈或者咁極端嘅地步咧，可能我哋自己已經係通常咧，好多研究都有做過嘅，係長期一啲唔識同人溝通啦，好即係自己收埋自己啦，好多好嚴重嘅社交焦慮、社交恐懼啦，或者成長嘅時候積咗好多負面嘅能量，都唔懂得表達、唔懂得求助啦，亦都冇人關心佢啦。佢處喺一個好惶恐、好不安、好多憤怒、好多恐懼嘅狀態嚇。咁所以其實咧，如果從一個廣義嘅情況嚟講咧，依啲嘅情緒好多人都有嘅。即係唔懂得溝通啦，積壓咗好多負面嘅能量、負面嘅情緒啦，內心好多憤怒啦，咁所以我諗我哋唔係淨係去關心嗰個冰山一角嚇，唔係等件事爆發我哋先至去關懷，相反預防勝於治療。即係我覺得最重要係我哋每一個人都學習成為最佳版本嘅自己，即係首先照顧好自己，亦都好留意身邊有冇一啲朋友係處一種好似。即係好抑壓、好扭曲，或者好唔懂得表達自己，甚至好似好詭異嘅狀態啊！即係完全收埋咗自己嚇。咁我哋只要哪怕係一個小小嘅輕輕拍一拍膊頭啊，關心一句啊，留一個訊息俾佢咧，可能已經可以扭轉咗一啲好惡劣嘅情況。咁所以亦都譬如上個禮拜同大家講過呼吸練習咧，呢啲呼吸練習係我哋好值得經常去做。其實呼吸練習仲有好多唔同嘅主題嘅，咁所以我先做呢個開場白先，睇下歐你覺得點？我想我哋針對嘅唔係淨係嗰啲有問題嘅人，係我哋每一個人。如果唔照顧自己，都可以成為嗰啲有問題嘅人。 非常認同啊，周博士咁樣講，咁真係時時刻刻都要。警醒住或者睇實自己嘅身心靈嘅狀況，咁就有機會唔成為頭先講嘅一啲叫無差別襲擊者咯。咁當個個都用一個咁嘅方法去自處嘅時候，第一啦，世界就會戾氣少好多啦；第二就會祥和好多啦；第三就係喺個安全度啊，即係社會個安全度就會再提升咯。啱唔啱啊，周博士？ 係啊，你講得好好啊，你成日用得好嗰個動詞啦。阿歐你講就係我哋每人都值得去警醒。住自己啊，就呢个就系我成日讲个 mindfulness 个正念啊，嗰个觉察力啊，即系我哋要留意自己吓，因为嗱，未去到无差别攻击人咧，我谂每一个人啊，大部分嘅人咯，够胆讲啦，我哋成日都曾经试过，总会有一两个时刻，自己发觉自己情绪有啲失控啊，无端端去闹人啊，仲要闹，可能系闹自己最爱嘅家人啊、伴侣啊、仔女啊，即系系失控咁样。爆完一啲可能好甚至講粗口啦，或者一啲好冒犯性、好攻擊性或者好晦氣嘅態度去講，知啦，得啦，收聲啦，即係用啲好暴，即係情緒上好暴力嘅態度，而自己講完之後自己都會後悔嘅。即係自己都會嚇親嘅，咦？點解我係咁嘅？點解我對最愛人？點解我咁晦氣嘅？咁冷漠嘅？嗱，所以我想講呢一種情緒失控嘅狀態。我哋英文所謂 everybody's issue 係我哋每一個人都值得關心嘅，即係唯獨我哋經常俾自己，正如我哋每日要沖涼一樣啦。我哋身心健康、身心靈，我哋嘅心靈都要每日沖涼嘅。所以每日俾自己做呼吸練習啦，每日俾自己做靜心啦，每日俾自己留意自己嘅狀態啦，都係非常之重要嘅。 好啊，好啊，嗱，今集咧同周博士講住咁多先啦，下一集咧我就決定咧將阿華山一分鐘咧化成華山十分鐘同大家去分享，究竟係邊一集咁值得抽出嚟，我哋再喺大電波再斟酌一下，或者再發叫做發揮一下咧，咁啊好讓下一集咧我哋買個關子，阿華山博士都唔知道我下一集會問乜嘢嘅，會抽邊一集華山一分鐘出嚟講嘅，咁啊下集再同周博士傾偈好嘛？多謝曬你， 好， 拜 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昨晚在首尔会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时候说，希望日方与中方一起更多双向而行，不断巩固互信，深化合作，妥善管控分歧，强调历史、台湾问题是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重大原则问题，亦都是基本的信义问题。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之中的核心，亦都是一条红线。希望日方重信守诺，为两国关系不断发展营造积极氛围。李强又指出，中日经济互补优势将会长期存在，在科技创新、数字经济、绿色发展、开拓第三方市场等方面，还有巨大合作潜力。双方应当相互成就，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和全球自由贸易体系。李强又提及日本福岛核污染水排海问题，希望日方认真对待国内外正当合理关切，切实履行自身责任和义务。新华社报道，岸田文雄说，日方在台湾问题上坚持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所确定的立场，这一点丝毫没有改变。日本海上保安厅表示，北韩当局已经通报计划在今日至到6月4日期间发射人造卫星。通报指出，预计发射人造卫星的火箭将会落入地区，包括北韩西南面黄海两处地点和菲律宾以东太平洋一处地点，三个地点都位于日本专属经济区之外的海域。海上保安厅已经向三个地区发布航行警告，提醒船只小心坠落物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已经指示相关部门配合做好资讯搜集和分析工作，妥善向社会提供资讯，采取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防止出现意外的情况。卡塔尔航空一架从多哈飞往爱尔兰都柏林的客机在飞至土耳其上空的时候遭遇严重气流，造成12人受伤。都柏林机场当局说，涉事的波音787客机航班编号 QR017 已经在当地时间下午1点左右按原定时间安全着陆。飞机降落时，紧急救援人员已经到场，事故之中6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受伤。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和雷暴，听日雨势有时较大，星期三东风增强。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9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兆康港铁站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航天路嘅位置。重复一次啦，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兆康港铁站系有交通意外，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航天路嘅位置。另外，粉岭公路元朗方向近金钱村都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现时一带都系较为车多。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排到理工湾位，东隧九龙入口就去到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排到欣怡花园，西隧九龙方向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九龙方向就去到石门村。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坚尼地城游泳池车多，龙尾排到电车厂。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九龙方向近和斜村车多，而家出九龙嘅龙尾排到去沙田马场。另外，吐露港公路左转大老山公路都系车多噶。而家龙尾排到科学园。另外提翻你啦，惠泉路有水管紧急维修，惠泉路去全锦交汇处方向，介乎石围角路同埋全锦交汇处之间，唯一嘅行车线封闭咗，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驾驶人士请考虑使用其他嘅道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食物环境卫生署将公开编配和合石灵灰安置所第六期及过年神阁新下灵灰安置所，合共18000多个可续期公众龛位，由5月13日至6月12日，市民可以在食环署网站填写网上表格申请，亦可以在网站下载或经其他途径取得申请表格，然后传真、电邮、邮寄或者亲身递交，详情请致电2841-9111查询。 情人没需牵挂，离别无需惊诧，至少我没再期盼你的留下。换走束缚，欢喜自觉，难过便放下。 I still am a cow, oh, and you are now, so I have a guy that you could keep time。 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分神。骚动音乐， 正义刑警，火并黑恶势力，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对决， 杨优豪饰演的主角武剑，罗圆圆公安局刑警，沉默倔强，身手不凡，是个仗义冲锋陷阵的行动派，为拯救一班无辜细路，誓要将当地黑恶势力连根拔起。 国剧夜场对决，星期一至五晚9点35分，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7:38，小白今日咧同你讲波之前咧，同你讲下个天气啊。嗱，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早上9点钟啊，28度气温，相对湿度咧87%。嗱，过去嗰一个礼拜咧都系就咁落雨啊，都冇骤晴骤雨，佢斋落雨啊。但系落完雨之后咧，又有啲凉快嘅感觉。嗱，依家睇睇个日历咧，5月27日正常啊，依家就差唔多热得。好离谱噶啦嘛，但系冇咁样做到， 而家仲有啲凉浸凉浸地咯， 少少凉凉浸浸嘅感觉。 因为虽然28度咁，但系因为落雨关系，体感咧系会舒服啲嘅。 系啊，所以即系转个角度咁样睇，虽然过去嗰一个礼拜，好多喜欢做运动嘅朋友、想跑步嘅朋友或者行山嘅朋友都会觉得，哇！突然间落嗰阵雨， 水战咯，唯有 好夸张，因为佢其实唔系整日都落嘅，佢嗰种落咧。是突然间有一个钟楼啤啪啦啤啪啦咧，跟住嗰啲暴雨警告咧又转晒颜色咁样咧，咁都几难搞噶嘛。如果你喺户外嘅话，咁但系换嚟嘅好处就系、是。 比较凉啲咯。你谂下，依家去到五月嘅尾巴啦，咁都唔算话热到大家啊要较大啲嘅冷气，或者开始有嗰啲暑热警告，乜都未有事，咁都还好啦，系咪 啊？不过做运动啊，真系要小心啲。 系 咁啊，特别如果系跑食屎路都算啦。咁有啲朋友可能中意跑啲山径嘅话咧，突如其来呢一啲咁样嘅暴雨咧，你原本系行开嘅山径可能会变成瀑布。 嗰啲朋友就系你啦，所以你都系唔系有经验，你都有经验，所以想同听众去分享翻。嗱，我小白都唔敢样玩啊，你哋千祈唔系、 啊、 千祈唔系制啊，咁样 好危险啊！嗰啲即系我都有见过，你平时行开嗰啲山，你变咗瀑布，你就企喺度，咁点啊？你可以做咩啊？你冇咩可以做噶、啊？ 冇嘢做，你玩手机都玩唔到噶。你而家手机系轻触式噶嘛？ 你唔系啊？你唔会想玩手机？ 你啲水咧就系咁。滴落你个荧幕嗰度，你揿极都揿唔到你个荧幕，都玩唔到啊！ 喺山上面，大家唔系好玩手机嘅，因为我哋都会留翻啲电，即系我哋个 concept 好强，就系 都啱嘅， 尽量留翻啲电系啦。嗰、那个手机就唔用咪唔用咯。 不过暴雨你想玩都唔系咁容易， 系 咯。你谂下啲水系咁滴落去，你都揿都 detect 唔到啊个 mon。好啦，咁啊入翻正题，讲翻足球先啦吓。咁啊几大联赛都收 lead 啦。咁啊礼拜六嘅时候就阿坦克格咧就食美糊啊吓。咁啊好豪宴啊！我去到边都攞到冠军、啊， 嗯， 劲、啊！阿坦克竟然讲出呢句，即系喺呢个曼联对曼城啊，咁我都估唔到，即系曼联系爆冷 嗰啲，我估唔到第一球咧。即系离晒谱，即系点解会曼城嘅后卫啊？谂住用个头咧就顶翻，咁用头顶龙门系可以用手接翻噶嘛？咁啊顶果龙， 嗱呢啲嘢咧通常都系喺曼联嗰度发生嘅， 系咯， 就系、是、 曼城咁样， 麦佳啊攞个头顶翻俾阿奥纳纳咁样，系件事就突然 翻转 个剧本喺曼城嗰边去上演啊， 系咯，咁你上半场嘅就曼联都已经两粒入咗袋啦，咁哇嗰阵时真系。大家都哇咗一聲，咁坦克當然其實係開心啦。你見到哥迪奧拿真係頭痕咯，係咁樣拗痕，即係佢都估唔到點解隊波嚟到呢場波，但係咁樣嘅發揮嘅咧，嗬？ 係真係唔知啊咁場外啲朋友揶揄就係話：哇，即係原來冇頭髮嘅男人咧，大波都係好出色嘅。 係啦，咁而家咧就 無獨有偶，呢個坦克格啊，同埋呢個哥迪奧拿咧，都係冇乜頭髮嘅。係 啦，咁阿坦克。格其实都睇过唔少报道啦，咁有啲人就话都有报道话佢系无论呢场波赢定输都系会走噶吓，离开曼联啦，咁但系唔知道真定假嘅，咁系啦，即系你问翻阿班主就拧转面就走咗，冇答到任何嘢，咁系咪因为呢一场波赢咗，咁叫今季都有一个杯落袋，咁系咪都会留翻阿塔卡喺度咧？我觉得而家系一个好大问号，因为亦都传咗咧，譬如叶少域治领队亦都会过曼联，亦都有传过，咁所以就好多嘅揣测喺呢一度嘅，咁但系曼联曼联啲球员咧，其实就好想坦克留翻喺度嘅，即系睇翻佢哋自己个人嘅啲表态啦。 即系说真同假都好啦，虽然有段时间季中嘅时候话将相不和，但调翻转头，我真心觉得其实捧杯嘅时候咧，我感受到咧就真系 即系 friend 啲球员同阿坦克系有倾有讲， 系咯，又即系又捧佢又抬佢又抱佢咁样， 嗰啲唔需要演绎出嚟噶嘛， 系啊， 因为我已经见到你闻到鱿鱼香啦，即系炒鱿鱼嘅味道啦， 季成季都完咗啦，都唔使做啦，嗰啲 即系唔使做嗰个叫做面子工程，但系我见到一众嘅球员其实对坦克咧又唔系咁即系好似外界咁样讲到啲关 系 咁差嘅， 我要睇翻佢哋喺更衣室入边嗰啲片啊， 系。 即系我觉得佢哋相处都其实几融洽啊， 系啊，还可以啦。嗱，当然啦，好似小白咁样讲啊，坦克格咧究竟可唔可以留喺曼联咧，就暂时未有定案噶吓，因为咧好似嗰边商咧，其实拜仁嗰方面咧话嫁唔嫁咧，最后都系留翻阿杜曹喺度噶嘛， 因为啲球员又话好中意杜曹喎， 系啊，咁啊原来搞得掂，咁啊 而家原来要留喺一队球队最大嘅力量就系你同啲球员 friend， 咁都系啊，你谂下，即系以拜仁为例，譬如金文哉同埋哈里简尼呢啲咁升级嘅球员，佢份合约都唔少噶嘛。如果你做球会方或者做管理层，净系一意孤行做自己嘅决定，喂呢啲球员突然间落场嘅时候，舞态，咁个舞态系。究竟佢真係逐啲咁樣講佢玩啦、即係佢玩嘢啊，定還是係佢真係力不從心呢、其實未必有人可以 判斷得到。 係啊， 咁、 啊、 所以大家條心咁樣打場好波仲好。咁啊，坦克有冇機會留低咧？我自己咧，即係我又我同你又講下啦。因為咁富戲劇性嘅領隊咧，我又覺得絕對值得留低啊。 就係因為佢咁富戲劇性咧，其實都幾啱曼聯啊。因為曼聯其實好需要一啲好戲劇性嘅事情發生喺佢哋身上邊。 係咁、啊，我唔敢咁講啦。係啊，不過調翻轉頭都真係嘅。咁英超好睇啊，好睇在即係唔係話場入邊嘅比數嘅劇本，贏三球輸翻四球嗰種劇本啊，係你睇到啲領隊啦，同埋啲球員啦，平時嘅做嘅嘢啦，日常生活咧，已經好似咧一套愛回家咁樣、 嗯， 電視劇可以俾你日日 可以 追 追住咁樣。咁、啊、你見嗰隊奧拿又放風話都有講過教埋嚟緊呢一季啦。咁、 嗯、 係咪真係會又再見咧？咁都未知嘅。 咁、啊、 但係佢又係犀利嘅。咁佢幫助曼城咧就。曼城其實想贏好多冠軍咧，都已經好多年㗎啦，即係以前嘅時候啦。咁但係一直都俾曼聯又黑住啦，咁自己個發展又唔係話真係特別標青，都有用過好多錢，但係發覺其實佢一直嚟個杯咧都係到唔到，咁唯獨是真係哥迪奧拿可以令到佢即係稱霸歐洲。 冇錯冇錯，咁但係咧窒礙到曼城今年稱霸歐洲就一定講皇馬啦。咁皇馬咧今季都迎嚟殺科戰嚇，同呢個貝迪斯咧打和0-0啦，落實咧今屆咧歐國杯之後掛靴嘅中場咧卻奧斯咧就成為主角啦。金像咧係佢最後一次咧喺巴拿貝啊球場嗰個比賽獲得隊友咧又拋起佢咁。咁有叫做開心送別啦，呢位34歲嘅德國國腳啦，不禁留下英雄淚咁樣。嗱，卻奧斯都係我自己好欣賞嘅球員嚟嘅，因為佢曾經講過咧話，就算佢球員生涯咧，即係依家雖然講緊34歲咧，唔再踢啊。呢、這個頂級聯賽咧，佢都未必會去中東揾食嘅。咁、呢個我幾欣賞，因為如果以卻奧斯嘅身格嚟講，佢可以去叫做中東嗰度揾咗錢先咁樣。咁但係佢話有機會自己都想即係掛完靴之後做一啲教育嘅工作，甚或乎就算再踢都係踢翻，譬如德乙啊、德丙啊或者西乙啊。即係意思係咩咧？佢個角色唔同咗啦，已經係佢真係正面地掛咗靴，但係唔係話佢暗度陳倉繼續想踢波，係佢可能想將自己嘅足球技藝去傳承俾下一代咯。 感染更加多人啦，我諗呢樣嘢真係係好好嘅，即係一個前輩係應該要咁樣做嘅， 就唔係淨係掛住揾錢咯。係 啦， 咁樣講 係啦，咁所以都好多嘢睇啊。咁嚟緊當然亦都係歐聯嘅決賽，我哋就係一個好大嘅叫關注啦。 記錯今個禮拜五， 6月3日， 喂，禮拜五好啊。 系礼拜五， 唯一场波我同你可以睇， 咦系 睇到唔使话，即系第二朝惊住，哎，即刻要翻， 又唔使挨眼瞓，唔系即系唔使话挨住眼瞓翻工，我哋意思系 挨啲啦，挨啲啦，可能礼拜六都有工作嘅咁样，即系我同你礼拜六啊，礼拜六日都有节目啊，但都 系 都叫做唔使话五六点起身咯，即系你讲紧睇完欧联即刻翻工嗰下系。年少多好啊，系青春嘅印记嚟。 系啦，咁巴塞今季咧就即系黯然失色少少啦。咁你见到其实佢哋喺星期日啊，即系西甲嘅萨科战啊，咁啊作客就2-1就赢咗西维尔嘅。咁但系赢咗之后，其实佢哋就真系要送别阿沙维啦，因为沙维完咗场比赛之后咧就即刻消失咗啦，走咗啦咁样。咁同之前咧曾经亦都有话过沙维会留队嘅讲法咧，其实都有好多。球迷其實亦都有少少壓，即係打咗個壓嘅，因為佢哋都認為其實沙維都係一個好得民心，因為佢本身都係巴塞元老啦，咁、你又教波，咁大家都一定係中意佢噶啦，咁但係無奈對波成績啊真係欠奉啊，係啦，咁所以睇下來季喺巴塞方面會唔會打翻好嘅成績咯。 好啊，嗱，轉個角度講下啲本地波先，咁啊，2023-24嘅香港足球明星選舉咧嘅頒獎禮咧，咁啊稍就會舉行啦，咁啊我哋港台電視32都會隆重去直播嘅，咁与此同时咧，琴日港超联杀科战啊，3-2赢咗杰志嘅，佢哋系李文啊，联赛不败封王啊吓，今年李文咧的确系发挥得超水准、超预期啊，小白嗱，有阵时咧班主抌钱咧落去建立一队球队咧，真系唔系睇一年两年嘅，你而家真系睇到咧李文咧有一个好大嘅一个回报喺当中， 比如你话股信咁样啊。 系啊，或者多蒙特啦，即系见人嚟件波衫嗰个颜色就觉得系嘅， 系啊， 我都觉得系嘅。 但系佢不败、啊，咁即系真系好似 利华 咁样咯。阿利华就今季咧就双冠王，其实成绩都算好好噶啦。咁啊，佢哋亦都不败，咁呢啲都肯定系。 是值得驕傲的一件事啦。 冇錯， 咁咁多年以嚟都淨係嗰幾隊球都喺德甲嗰度玩曬嘅話，咁有啲新血啦，新嘅名字係啦。雖然佢唔係新嘅啦， 咁講超聯都係啊，即係 講超聯都係啊。 講超聯舊時都唔係利民玩曬。 以前細我哋細個嘅時候都係南華啊，係啊， 南華睇下下年有冇機會升翻，好似喺甲組聯賽嗰度踢咗個第三翻嚟啊。咁當然啦，升翻有好多條件嘅，唔係淨係成績踢得好嘅，仲要班費夠先可以升到港超聯嘅。呢个就系即系喺好多唔同嘅赛会都会认定嘅一样嘢啦。好啦，即系聚焦翻李文啦。咁啊，李文赢波赢咗杰志啊吓。咁啊，杰志就今年就表现冇过去嗰几年啊，踢得咁好啦。呢个都系事实嚟嘅。咁啊，佢嘅班主亦都出嚟讲话，唉，希望未来一两年咧可以努力咁去重建球队啦。咁同大家回顾下咧，港超联嘅积分榜，李文第一位，第二位大埔啊， 系啊， 第三位东方，第四位先去到杰志啊吓，同过往嘅一个。叫做傑志青黃嘅年代咧，就好唔同啊！咁大埔即係作為地區球隊，可以攞到港超聯聯賽嘅第二位咧，確係可喜可賀喎，小白。 係啊，即係我自己作為大埔居民，我都覺得係勁啊！即係變咗你自己喺嘅足球場附近行過嘅時候咧，你真係會有心去望多兩眼啊，留意一下啲球員啊。 下次你應該買埋飛入去支持啊！話曬街坊，話曬街坊啊！ 係啦，咁啊，所以咧都係好睇嘅，無論本地波定還是外國。方面啦，咁但系都可以望埋呢一个何诗培，何诗培一连三站嘅叫做环地中海嘅游泳赛咧，咁喺当地时间上个星期六啊吓，咁亦都咧就系攞咗咧就两面嘅金牌，系啦，咁啊见到佢成绩继续好落去咧，亦都系为呢个巴黎奥运咧打咗一个好大嘅强心针啊！ 上薄衣服，骑单车去寄出你爱收的信。附近有一片草，浸一浸日光浴。旁边一个老翁唱歌，老妇惜宴听众。画面充满爱，但愿可与你。是差漫步，重返旧地，相隔再多不过是几千公里。我要记得这些那些，全部心事，从不沾话你知，每两天一次。你若揭开信箱，接收甜蜜歌诗。油彩会配合地投入我隔空的爱意，静候你的讯息，咖啡还未注意。乘火车去上班，错过早餐店，现在也许信纸已分到第七页，才想搜寻那所教堂，然而刚刚上线，多么关注你，但是不会说无聊的浪漫。心满意足般看着片中的你，我要记得这些那些，全部心事，从不沾话你知，每两天一次。我会记得这些那些，全部心事，又太多谢。我心所向位置， 佢陳卓源啊，有呢首作品 Thank You Postman 啊嚇，同大家講翻啊，黃色暴雨警告咧現正生效，雷暴警告咧有效時間去到今日早上九點鐘啦，28度氣温，相對濕度咧89%。 晨光第一線 ，Vicky。 哋成日都话啊，究竟咧你前一晚瞓得好唔好啊？每朝早翻嚟咧都会问下小白啊、阿浩啊，瞓得好唔好啊？咁样证明咧，睡眠对于我哋每一个人嚟讲，其实都好重要，系咪？ 冇错，冇错。 咁究竟点样可以令到我哋嘅睡眠质素好啲咧？你哋自己会唔会有啲咩方法咧？ 唔好玩手机玩咁多先瞓觉咯，同埋临瞓之前唔好睇恐怖片咯。系啊，呢、這个都很关事嘅。 好小朋友啲 B B， 喂，小朋友智慧活喺大用喺大人嗰度啊，好啱用噶，真系啊吓。 我觉得平时就都会好快瞓着嘅，好彩。咁但系如果你真系有阵时瞓唔着，可能会听啲斋音乐，即系冇人唱嗰啲斋音乐嘅，咁系都有帮助。 如果有人唱咧，你就会跟住哼。 有人唱容易，即系你有歌词咧。你好個腦會不其然去到嘗試理解個歌詞啊， 係 啊，好多嘢喺入邊，咁你唯有就係齋音樂咯。 呢個可能係我哋啫，職業病， 職 業病 嘅， 可能其他我真係有啲朋友仔聽歌咧，佢唔知道隻歌唱乜噶。但佢系咁听，哦好听我呢只歌，你呢只歌唱咪唔知噶佢啊，因为有啲人系冇乜留意歌词 噶，系啊，的确有人冇留意歌词嘅， 系啦 。咁除咗你哋啱啱用自己唔同嘅方法之外咧，原来都关于我哋嘅饮食事噶，有阵时咧，点解今晚好似我都已经唔玩电话或者啊听住歌啦，都好似瞓唔着咁样咧？原来系关于我哋嘅饮食事嘅、而之前咧都有一个报告咧就话，综合咗好多唔同嘅研究之后得出咧，原来地中海飲食呢一个飲食方法咧，系同我哋嘅睡眠质素有关，而且咧，如果当有呢一个地中海飲食方法咧，系可以令到我哋嘅睡眠质素咧系好啲嘅。咁究竟乜嘢系地中海嘅飲食咧？咁其实咧就大家知道啦，地中海周边嘅国家有啲乜嘢咧？譬如好似系意大利啊、 希腊啊， 系啦， 我帮你讲个最难嘅国家啦，费事呢一阵 希腊啦、葡萄牙啦等等，有呢啲唔同嘅国家嘅。咁呢一个咧，佢哋唔同嘅国家，佢哋饮食嘅文化系点样咧？就多数咧就系以大量嘅蔬果为主啦，会有坚果啦，会有全谷类啦，有啲豆类植物性嘅食物为基底嘅。咁佢哋嘅饮食模式咧，除咗有呢啲之外咧，佢哋会用呢啲橄榄油作为佢哋烹调嘅油啦，即系唔会用大花籽油啊，唔会用花生油啊，唔会用猪油啊咁样啦。而佢哋咧亦都会系多食鱼、多食海鲜、少食红肉，亦都咧。会饮啲适量嘅酒啦，理性嘅饮酒啊吓，咁仲会咧系唔食一啲加工嘅肉咁样啦。咁其实咧营养专家咧，佢哋都有讲啊，其实点样咧去从呢一个嘅饮食模式，点样改善到个睡眠质素咧？首先，原来跟从呢一个嘅地中海饮食法咧，系可以抵抗我哋嘅压力先，系啦，可以帮助我哋维持嗰个消化道嘅机能，可以令到我哋咧系促进嗰个蠕动啊。咁但系咧，原来当中都仲有一样嘢咧，系同我哋嘅睡眠质素有关嘅，就系当中佢哋呢啲嘅饮食咧，系不含呢一个嘅精制糖。 哦， 系啦，因为原来我哋嘅睡眠咧。系同我哋嘅血糖水平咧，系息息相关。 我呢个听过呢个， 系啦，因为我哋嘅睡眠咧同血糖咧都有关联啦。咁因为我哋始终血液入边咧都有唔少嘅葡萄糖啦，而我哋每一日咧其实都有阵时会好需要噶，即系譬如有阵时啊好眼瞓嘅时候，你会即刻点啊？ 系 食粒糖先啦， 或者朱古力啊， 系啊， 咁样啦， 食粒朱古力啦，或者饮杯朱古力啦。咁所以咧，当我哋如果夜晚嗰一餐，我哋吸收好多呢啲嘅精制糖嘅时候，好容易。都有一啲问题出现，令到我哋瞓得唔好嘅。第一就系我哋会经常咧会想去洗手间，因为我哋嘅血糖水平会波动嘅时候咧，我哋嘅排尿嘅频率咧都会变多，咁就会令到我哋好容易啊，好想去洗手间，然之后就好快就会起身啦。第二咧就系我哋会好容易出汗。出汗嘅时候咧，会影响我哋嘅体温，影响我哋嘅体温嘅时候 咧，又好容易醒啦。跟住 系啦，即系譬如你谂下呢啲天气落紧雨嘅，你又真系有阵时唔需要开到冷气，可能开个风扇，你就好快瞓得着。咁但系咧， 不过湿啊， 系啊，即系 好湿啊， 你都要开抽湿机，但系唔系，但系你开抽湿机咧，有阵时抽湿机都会有一种热出嚟， 系啊， 有 系 一种 风啊嘛，系同埋会干啊，令到啲皮肤有痕啊咁样啦，咁所以咧 都系难搞，系咪你想讲？ 都系难搞嘅，咁啊，好似譬如喺呢啲时间咧就话，哎呀唔开抽湿机，我就开个冷气咁样啦，咁所以咧会好容易令到我哋喺呢一啲嘅时间咧就会令到个身体咧都会脱水添，咁脱水咧又会令到我哋嘅气温又会升高，会唔舒服。 服啦。咁之后咧，原来血糖波动都会令到我哋好容易咧发梦。 嗯， 系啦。咁当我哋容易发梦嘅时候咧，就会瞓得唔好啦。 系啦， 系啦。咁所以原来咧呢啲精制糖都会同我哋嘅，唔好以为啊食少少唔紧要啦。但系原来你想有一个好嘅睡眠质素，唔一定要跟从呢一个地中海饮食，但系咧就可以从呢个精制糖入手。夜晚嗰餐就吸收少啲就比较好啦。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三分，提提大家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同埋雷暴警告咧都现正生效。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九点钟啦。依家28度，气温，相对湿度咧87%啦。呢个环节咧，今日继续请嚟啊，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金股汇嘅大事件啦。早晨，温生。 早晨啊，早晨各位听众。 系同我哋一齐跟进下咧，上个礼拜啊，七国财长咧就喺上个礼拜嘅五六咧，一连两日咧开咗大会啦。据了解咧。会入面啊，讨论咗咧应否没收咧俄罗斯嘅资产，呢个都系一个几大嘅议题啊。讨论嘅情况如何咧？又有冇定案咧？交俾温生帮我哋分析啦，唔该。 好啊，唔该晒。哦，咁喺啱过去嘅周末啦，咁啊七国财相啊财长嘅七国集团嘅财相咧就开咗大会啦。咁啊会上咧就讨论咗咧应唔应该咧系没收喺因为俄乌战事而被冻结，大约系讲紧3000亿美元等值嘅俄罗斯嘅资产所。產生出嚟嘅息率將佢沒收嘅，咁同埋咧就將呢個沒收嘅資金咧就轉交俾咧烏克蘭咧就作為軍費之用嘅。咁咧嗱，今次咧已經唔係七國咧第一次去討論呢一個問題嘅，你已經討論咗好多次嘅啦。咁咧喺會上之前嚟講咧，美國財相阿耶倫咧更加呼籲咧個國家咧就盡早咧就就呢個事件咧就達成協議嘅。咁但係咧好明顯一樣嘢啦，歐洲對個事件都依然係有保留啦。咁呢個係理解嘅，因為歐洲有好多資產。喺俄羅斯啊嘛，咁如果你凍結人哋會凍結翻嚟噶嘛，咁所以咧，我見到會後啊個聲明咧，七國咧即係話咧，佢哋咧有唔少嘅進展，咁但係咧就冇講到呢嗰啲進展係乜嘢進展，咁而家市場咧就將個焦點咧就放喺6月份，即係下個月嘅七國啊集團嘅領袖峰會，咁啊睇下到期時咧，七國咧又會唔會咧將呢件事件咧將佢落實得到落嚟啦？嗱，有一點咧就必須要留意噶，美國眾議院咧其實喺早前咧已經係通過咗容許拜登。政府是没收俄罗斯存在在美国境内的大约是讲的50亿美元的资产，当然50亿美元不是很大的数量，但是呢即是美国呢其实他已经 是通过了冻结俄罗斯的，现在就是等欧洲而已。 嗯，咁啊，转个角度同大家跟进下英国方面嘅情况啦。咁英国咧将会喺7月4日咧就举行大选嘅。咁啊，新惠成咧动作多多。咁究竟咧当中咧对于英国经济咧有啲咩启示咧？对英镑咧又有啲咩影响啦？呢个就反而咧可能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会关心嘅一个议题啦。好，交俾温生去讲啦，唔该。 好啊，唔该啊。好，嗱，呢件事件咧就上个星期咧就突然间就新惠成政府就提出嚟啦，咁就话喺7月4日就大选啦，咁啊，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咧就即时就综合咗一系列嘅民调啦，咁啊出嚟啦，就显示咩咧？就系在野工党咧嘅支持率咧系遥遥领先保守党嘅。咁其实遥领先呢个问题其实都已经唔系新鲜噶啦，因为自从喺2022年开始咧，工党一直咧就讲紧都有成20%咧系领先保守党嘅。咁啊，工党嘅支持率咧而家介乎喺大约系讲紧45%啦。 咁保守黨就係 23% 啦。咁從呢個民調咧，其實大家睇落去就覺得，喂，保守黨似乎輸嘅機會好高喎，咁樣。當然大家會問一個問題嘅，就係話，如果輸嘅，點解要選擇咁快就要大選咧？因為有一樣嘢必須明白嘅，嗱，其實保守黨咧係可以一路做到明年1月28日先至任期係屆滿嘅。咁即係話其實佢個大選咧，其實可以拖到明年初去大選，或者今年年底嘅大選都可以嘅。咁既然個民調落後人哋咁多啦，咁點解唔等多幾個月睇有啲乜嘢新嘅變化，睇有冇新嘅機會咧？咁樣樣。咁所以大家好多會問呢一個問題嘅。咁當然咧就好明顯一樣嘢咧，就係新偉成就首相嘅新偉成咧，佢係覺得就話可能越遲大選對佢更加不利。咁如果佢都有嗰個感覺嘅時候，咁即係佢其實佢暗示到俾大家啲咩嘢咧？就可能咧。短期裏面咧，可能佢覺得英國經濟會相對會較為好啲，然後喺下半年咧，英國經濟可能仲更加會差啲。咁所以呢一樣嘢就係某程度上係顯露咗喺佢嗰個大選嘅日子裏面噶。咁當然大家都理解點解。保守黨係咁落後啦，即係個民調度，因為喺過去15年嚟講嘅話咧，保守黨帶領英國咧就經歷咗個脱歐嘅事件啦，咁又度過咗個疫情嘅事件啦，咁呢個對保守黨嚟講可以話係個雙重嘅打擊嚟嘅、那個經濟，咁所以呢個係解釋點解啲人民咧係英國嘅人民係選擇係要選擇係工黨嘅原因。好啦，咁啊再睇翻咧個減息嘅機率啦，嗱其實咧先前咧。在未公布的大選之前其實英倫銀行一路都在暗示的就話英國經濟要盡早去減息啊咁樣，其實都理解的，因為英國咧喺第一季的 GDP 咧只係僅僅咧係按季上升翻 0.6%， 佢上年連續兩個季度都是負增長，即係話佢去到第四季度基本上是衰退的，咁去到第一季度就稍為好翻少少，都係得個 0.6% 嘅經濟增幅，咁所以就英倫銀行一路都喺度暗示，就话要尽快减息噶啦，咁样好啦。咁但系而家个问题就喺呢度啦。7月4日就大选，咁而下次英伦银行嘅议息会咧就系6月20日噶。6月20日实在太接近7月4日啦，咁所以咧政治如果佢即系选择喺6月20日减息咧，政治上系有点不正确嘅，即系好似偏帮咗现今政府咁样样噶。咁所以就佢似睇嚟佢都好难喺6月20日减息啦。7月份英伦银行就冇议息会嘅，再落一次嘅议息会就去到8月1日噶啦。咁即係话就算通胀许可嘅话呢，英伦银行呢最快都要去到8月份先能够减息。相反嚟讲，由于欧洲呢就好大机会呢，欧元区好大机会喺6月6日就减息啦。呢个係解释点解上个星期当英国公布咗7月4日大选之后，我哋见到英镑对相对欧罗嘅交叉盘嘅汇价呢，英镑係上升咗好多嘅原因就喺呢一度啦。咁如果你话相对美金嚟讲嘅话呢，英國延遲減息咧，亦都為英鎊係帶嚟咗一定程度上嘅支持嘅。咁啊喺翻今朝亞洲市場，我哋見到咧，咁英鎊咧繼續穩定係咧1.2737一美元嘅位置嘅。 嗯，咁啊轉個角度又講埋咧，呢個禮拜有啲咩焦點啊？咁啊，温生交俾你講啦，唔該。 好啊，今個禮拜嘅焦點都唔少嘅。咁啊，首先集中都係喺歐美嘅。咁啊，先睇星期四咧。嗱，星期四咧，聯儲局咧就將會公開佢嘅最新嘅揭皮書嘅經濟報告。透過呢份報告，大家就可以知道咧聯儲局點樣睇法美國最新嘅經濟嘅環境。咁然後去到亦都係星期四啦。咁啊，美國咧就將會公布咧首季度嘅 GDP 嘅修正數字。嗱，我哋知道美國嘅GDP。第一季的 GDP 公布出来 的初步的数字就是增长 1.6%， 增长 1.6% 其实都挺差的，因为它第四季度美国的 GDP 增幅是讲 3.3%， 现在去到第一季度即是上升 1.6%， 现在市场估计修正之后的 GDP 的首季数字更加有机会回落到只是增长 1.2%， 可能更加差。如果更加差的时候，当然人可能会估就说、美国需不需要早一点減息咧，咁樣可能呢啲問題有可能會再出嚟噶啦。咁、然後到星期五咧，大家要留意啦，就美國將會公布4月份嘅 PCE 嘅通脹數字啦。咁呢個係聯儲局最睇重嘅通脹數字啦。咁而家市場估4月份嘅 PCE 係會維持喺 2.8%， 同3月份咧係一樣嘅。咁我哋先觀察 睇個數字係點樣。如果數字落得快嘅，咁當然聯儲局減息機會又會高啲，呢、這個對整體美元匯價又會差啲，但係對整個投資環境又會好啲。咁我哋要留意住啦。咁啊睇翻歐洲啦，歐洲咧今個星期咧都會公布通脹數字，就會喺星期四啊。咁個係個 CPI 嘅通脹數字，五月份嘅數字。咁啊而家佢四月份嘅 CPI 嘅年通脹咧就 2.4， 已經係相當之挨近歐央行所制定嘅2%嘅通脹目標。咁所以市場估咧，歐央行好大機會喺6月6日會減息噶啦。咁我哋即管又睇下五月份嘅歐洲嘅通脹咧，又會唔會係再進一步下跌，令到即係歐央行喺6月6日減息嘅機率會更加大啦。 嗯，咁最後值得留意就係今個禮拜咧，6月2日啦 ，OPEC 咧就會喺網上邊開會討論下一步嘅呢個產油量嘅。咁相信咧油組嘅決策咧應該會影響未來嘅油價啦。咁投資者就密切留意同埋要注視一下啦。 冇錯啦， 係啦。今個早上非常多謝恆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啊，温卓培温生咧幫我哋分析金股匯嘅大事件。唔該，温生，我哋下個禮拜再傾啊，拜拜， 拜拜。 想当初少年摔到满身伤，这一双翅膀只选跌到地上，梦中暗到像缺氧，人间要杀住信仰，谁修理了翅膀也伤，这一根羽毛盖了伤口，这一根羽毛柔软温暖也念旧，拥抱岁月变化，总有破裂过吗？仍感激扶一把，飞出峭壁，横越地平线，得到一双翅膀，无数的爱去造就，学懂接受变卦，低处亦优雅，人生的峭壁，横越地平线，得到了苍鹰流线，倘有愿望或许现，天空里未曾飘渺，一串长云层望到当初那日子。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8:26，再次提大家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9:00，28度气温，相对湿度85%啊。Vicky 头先咧，8:00你又讲一个题目啦，就讲个精制糖啦。咁其实咧，我同小白咧都好想问啊，喂，究竟有咩系精制糖啊？咁如果食少啲，咪可以睡眠质素有机会提升咯？ 系咪白砂糖都应该算系精制糖咧？ 系啦，其实白砂糖咧都已经系啦。其实我哋日常生活之中真系好多。我哋真係要少食少飲為妙嘅，譬如好似咧有啲餅乾啊、蛋糕啊呢啲，可能我哋都會作為早餐，甚至乎宵夜， 係 真係食翻塊餅先。 哇！宵夜真係最毒啊！ 你食塊餅已經係最唔邪惡噶啦， 係咪有個感覺啊？ 食嗰啲咁嘅。杯杯碗碗嗰啲面啊，或者即係你知依家食嗰啲漢堡包薯條嗰個送外賣就經常流行㗎嘛。你夜媽媽一餓呢一睇波呢，哎薯條漢堡包啦，即係太隨手可得啊！因為 你有冇發覺咧，即係食宵夜嗰啲時間咧，即係營養師都會同我哋講啦，大家可以試下，譬如啲舉藥啊，或者冇卡路里嘅一啲可能湯啊咁樣咧。但系你即系譬如睇波咁样，你好难说服自己用举药， 唔过瘾啊！ 个味道个问题，我觉得呢个 即系我觉得呢啲另一半都可以帮下手嘅，即系有阵时个老公睇波咁啊，太太可能预备啲橙啊，预备啲水果啊提子出嚟咧。其实我估咧， 天然嘅食物， 但系都果糖都高喎。 系啊， 但系好过精制糖 好啲咯。即系有阵时你马佬睇波，即系要嘅系咩啫？ 系 有啲嘢借话借话。 如果好好嘅另一半，可能做埋嗰啲咧香蕉干啊，咁啊， 你千祈唔好咁讲呢句，系话好嗰个另一半，平时大家都可以试下， 同埋冇岗位嘅，即系可能系 自己整俾自己， 系啦，可能个女士中意睇， 系咯， 个男士整咧， 系 是但啦， 好多时都女士中意睇 咯， 系啊系啊， 自己预备俾自己咯。 总之健康系我哋都想拥抱嘅。咁啊，头先 Vicky 分享呢个精制糖，大家就盡量少食啦，咁啊補充一句，多做運動咧，亦都可以咧提升你嘅睡眠質素嘅。嗱，講到運動咧，快速講埋啦，呢個新油品咧又會推出啦嚇，咁啊香港郵政咧喺七月份咧以支持中國香港代表隊出戰咧2024巴黎奧運為題咧，一套4枚嘅呢個郵票啊嚇咁樣，入邊有邊幾樣嘢咧？哇，全部都係香港攞牌嘅項目。嘅金牌在望嘅一啲機率最高，包括有咩咧？游水啦、劍擊啦、單車啦，同埋乒乓波嘅。 咁啊，哇，係 嗱，呢四大項目咧，即係叫做機會， 四大熱門， 應該都真係高啲嘅，應該高啲嘅，因為喺無論你睇個世界排名啦，以至係過往嘅一啲呢四大項目嘅一啲世錦賽啦，其實香港代表隊咧都有幾好嘅成績嘅，咁希望咧透過即係香港郵政咧，希望透過郵品咧，咁支持我哋中國香港代表隊咧，寄望啊佢哋喺巴黎奧運咧到時有好嘅成績啦，咁如果中意儲郵票嘅你咧，亦都可以睇睇佢，咁喺佢嘅網站咧，你就會有機會了解更加。多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7:5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说，一股活跃偏南气流正是为珠江后一带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一道低压槽正是影响华南。卫生署推出6月戒烟月大型活动，新增中医戒烟以月贴试用计划。吸煙人士可以到超過40間戒煙診所，包括流動醫療車，經評估之後接受註冊中醫師的首次 以月治療，之後可領取不多於兩個星期的中藥以月貼。自行貼在耳朵的相應穴位，有助安撫情緒，緩減煙癮，同時調理受吸煙影響的相關器官。博爱医院注册中医师邓欣欣话：，耳穴贴疗法简单又安全，利用中药植物达至物理刺激作用，副作用极少，适合怕针灸或者未必适合针灸的戒烟人士。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封盈话：，中医戒烟服务相当受欢迎，成功戒烟率超过两成。成效與尼古丁替代療法差不多，試行計劃至到7月31日，當局會視乎流程和成效，不排除擴展至更多服務點。第77屆世界衛生大會今日起一連六日在瑞士日內瓦舉行，中國代表團在大會開幕之前舉行記者會，中國常駐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公使函參贊。楊志倫批評台灣民進黨當局唆使極少數國家，再次拋出對抗對立色彩濃厚的邀請台灣以觀察員身份參加世衛大會提案，不合時宜亦都不切實際。楊志倫說1971年聯合國大會決議和1972年世界衛生大會決議明確指出，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涉台提案和一個中國原則背道而馳，是非法和無效，在法理上行不通。極少數國家利用世衛大會打台灣牌，搞二台制華，站在絕大多數國家對立面，成為絕對少數派，相信大會將會再次作出正確的選擇。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38,697點，升5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14，日元156.85，瑞士法郎0.915，加元1.367，人民幣7.244，英鎊對美元1.274，歐元對美元1.085。澳元兑美元0.663，新西兰元兑美元0.61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36.62美元，卖出2337.0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同雷暴，听日雨势有时较大，星期三东风增强。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10: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多宗交通意外啊，咁先讲新界区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世界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有一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沙田路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咁亦都影响到沙沥公路去翻狮隧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沙田驾驶学院噶。重复多次啦，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世界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沙田路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咁亦都影响到沙沥公路啦，去翻狮隧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沙田驾驶学院。咁粉岭公路啦，去翻元朗方向近住金钱村对出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扫管部路噶。就是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金钱村对出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扫管部路。咁喺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龙翔道啊，近住星河名居。就是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翻去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另外青衣乡事会路啦，去翻南澄湾方向近住青衣消防局对出有交通意外，影响到而家青衣乡事会路去南澄湾方向近住青衣消防局一带。 带咧就车多。咁喺港岛区临时街去翻德富道中方向，近住干诺道中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临时街去翻德富道中方向，近住干诺道中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而家九龙入口咧都系繁忙啦，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尤丽村，大榄隧道嘅元朗入口咧都系比较车多噶，龙尾排翻去接近锦上路港铁站对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挤塞，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太子道东去翻旺角方向啦，都系比较车多噶，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排到去彩虹道。咁另外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咧就挤塞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元朗公路，近住洪天路对出。咁另外朗天路咧，去翻元朗公路方向都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榕园路噶。咁由于有个水管急收咧，喺荃湾嘅惠泉路，咁而家惠泉路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荃湾消防局，近住荃湾救护站啊嘅唯一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啦，咁所以影响到外围嘅德士古道北去翻荃锦交汇处方向咧都系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城门路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唔少国家面临人口老化嘅挑战。南韩和新加坡是怎样令长者服务做到更加到位呢？而当地的银发族又是怎样迎接退休生活带来的转变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退休上集，星期四晚七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日。 情人没需牵挂，离别没需惊诧，至少我没再期盼你的留下。换走束缚，换起自觉，难过便放下。I still am a cow, oh, and you are now so right. How about you dare you to keep time? 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芬晨、苏动音乐。 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事，我都做得到。 嚟啦， 早晨8:40，今日做咩啊 ，Ficky？ 今日就试下购买一啲你喜欢嘅文具，有几耐冇买过文具先？我想知你哋。 阿欧应该耐啲啦， 耐啊，耐啊， 系咯。 喂，今年生日有个朋友仔送咗支笔俾，其实我都系摆车啊，有阵时叫起手有支笔用下咧咁样。但系我真系好耐啊，好耐冇买过文具。 我就经常买文具， 因 为买 俾小朋友， 系买俾小朋友啦。不过咧，而家即系买开文具嘅时候咧，我都即系揾翻买文具嗰个初心， 系正嘅。其实我都中意买文具， 我都中意，因为我好中意行文具铺。 系啊，呢个一定有多少回忆俾大家，因为你细个咧最能够享有金钱，而爹哋妈咪最肯嘥钱或者用钱嘅地方就 系 文具铺咯。系啊，所以文具铺系一种突然间你一入到好想。即系留达好耐啊，好想玩下佢啲嘢啊，试下佢啲笔啊，咁样噶嘛。 同埋而家啲文具都即系因为经过咁多年啦，即系改进咗好多。例如我细个就真系用叫做陶果液比较上多嘅，咁而家用改错带噶嘛。咁呢个都系有一个好大嘅改变。我最初其实用沙胶先嘅， 我都系用 沙 胶， 我都有用过。 系咩？ 系啊， 而家。而家有，我真系冇留意，而家有冇沙胶？而家 仲有 嘅，应该都有嘅。 但系沙胶最唔好系佢真系会整烂。 系啊，因为沙胶系原理就系擦烂你张纸，令到你表面上嗰层系咯，嗰层咪冇咗。 又系难搞嘅。不过呢个科技演进啦，旧时用陶果液咧就成日都爱嚟玩嘅啲细路仔，即系我哋都好中意用陶果液嚟玩啦，跟住玩一两玩，依家。改错带就应该真系单单咁样，即系擦咗佢喺上面再写。 系啊系啊，改错带方便好多。咁另外就系圆心笔啦，圆心笔都系我一个我会买嘅嘢嚟嘅。其实我都几中意用圆心笔嘅。 反而我唔中意。 系咩？ 我觉得佢成日断咧，唔中意。 我哋写字好用力， 系咯， 系 咯，佢应该系啊，系啊。 我大力写。 而家圆心笔好多都系自动出圆心嘅，即系其实都好多都好方便。咁啊，不过有阵时，譬如我同我仔仔有阵时买圆心笔俾佢咧，咁佢都会整整下嘅時候咧，支圓心咧就唔出咁樣，都會遇到呢啲問題。即係我其實我初頭買圓心筆，我諗住咁多年啦，係咪會改進咗圓心筆即係叫永不斷啊咁嗰啲嘢？但係原來都冇嘅。 但係依家圓心筆都係來來去嗰兩三個叫日本牌子統領咗個世界。 有啲牌子咧，其實佢有陣時啲聯成嘅，譬如聯成一啲英雄人物咁樣，咁嗰啲咧其實買得都貴嘅，百幾蚊一支㗎，百幾蚊一支啊， 嚇 係啊！ 震惊咗我， 系啊！ 我旧时细个啲圆心笔十几廿蚊，咁佢坏咧，你通常好搞笑啊！你要用咧啲圆心，另一啲圆心咧捅翻落去。 你记唔记得以前咧圆心笔后边？ 真系好老土啊！ 佢 后边 系咪有个擦纸胶嘅？ 系啊！ 擦纸胶有阵时会笃住嗰支针噶嘛？ 系啊！ 你哋记唔记得？ 就 系用翻嗰支针去笃翻嗰个窿窿嗰个位噶嘛？ 系 啦。咁而家咧就唔系好多嗱，我 好似通渠咁咯， 通渠咁样， 系通渠咁咯。 有阵时我仔嗰啲圓心筆咧，佢唔出圓心咧，咁佢因為嗰支嘢都貴啊嘛，咁我咧就真係， 哦，你阿仔都用到百幾蚊支圓心筆噶， 咁佢中意嗰個卡通人物啊嘛，你又想去俾心機讀書， 爸爸真係好啊，係 咧， 俾啲掌聲爸爸先， 爸爸唯有係咁樣先可以叫到佢讀書， 都唔係嘅，都唔係嘅，呃呃氹氹啦， 係啦，咁嗰支圓心筆我就好似工程師同嗰啲咩文具維修師咁樣咧，我真係拆曬，連嗰啲零部件都拆埋出嚟，又細，你知我啲手指係肥大咧。我要攞個鉗，即係砌模型咁，嗰啲鉗咧，慢慢鉗翻啲零件，冚翻入去， 係啊， 就為咗幫佢通嗰支圓心。 呢啲圓心筆啊，或者舊時嗰啲走珠筆咧，絕對係一啲 mechan 嘢嚟嘅， 係啊， 即係好細嘅啲工藝品啊。 喂，其實一種筆我又好中意用喎，即係嗰啲萬年筆啊。 哦、 即 係 嗰啲鋼筆咧，係啦，咁嗰啲其實即係自己入墨水嘅。咁以前咧，我好細個嘅時候咧，就有見過，好似係見屋企人咧，都係真係攞嗰啲。攞嗰啲外國嗰啲一樽墨啊，即係梯形嗰啲立體梯形嗰啲嗰啲墨咧，就泵泵泵泵就泵翻入去嗰支墨水筆入邊嘅。咁但係後屘到我用嗰個年代嘅時候咧，我大啲啦，咁我買啲墨水筆咧，就真係已經變咗而家都係咁賣嘅，一支支膠嘅，跟住就入邊咧就入咗啲墨水，跟住你就拎咗你原本喺個鋼頭後邊嗰、那個心出嚟先， 跟 住就咁捅 入 去，係啦，咁啲墨咧就接會 好似換電芯咁樣， 換電芯咁樣。咁但係嗰啲筆咧，我覺得佢寫字。出嚟咧，其实系佢靓嘅原因，系因为你系需要不断就住支笔，佢能够出墨嘅方向去写字。 系啦，你唔可以好似原子笔咁样有上下左右咁样唔得嘅。 所以我都用唔到。 好多香港女仔都叻噶啦，因为好多香港女仔近几年咪好流行学呢个西洋书法嘅，咁就用呢一类嘅钢笔啦，咁样。咁所以佢哋就反而就写得再靓啊，或者再秀丽一啲。我记得好似天怡都有去学噶，即系我见过佢面嗰啲社交平台都有 po 咁样。咁啊，即系所以我话都几好嘅，集下字。你有冇兴趣啦 ，Vicky？ 呢啲西洋书法嘅嘢， 西洋书法我啱都有大力啊，我真系唔中意，同埋我觉得 咁你咪啱咯，你就系因为学咗呢个系啊，就系练翻自己嗰个力量嘅运用咯。 我旧时细个咧写字都好大力噶， 我细个都系啊。 咁 厚噶，后边嗰版咧你都见到系凹咗噶， 系啊， 系啊，好大力噶。 自从知道考试咧，特别系嗰阵时 A level 考中化咧，你真系要写几页字啦。跟住我就好刻意练习自己，好细力写字咯。系啊， 冇咁容易攰啊。 我成功咗啦，系啊，成功咗，好细力噶。我而家写字。 咁我要問一下天怡先， 掂一掂嘅 系咯。另外一樣嘢咧，其實而家都仍然見到好多人會買嘅咧，就係嗰啲筆記簿。 嗱， 筆記簿咧，其實有一樣嘢，我見嗰啲讀書嘅朋友咧，特別係讀書叻嗰啲女仔為多。咁佢哋因為喺呢個筆記簿上面咧，佢哋一路上堂嘅時候就一路做 notes 啦。佢同一時間咧，佢可以用好多種唔同嘅顏色。去到喺個筆記簿上面咧，就可能有啲就做個 column 啦，有啲咧就應該用咗唔同顏色就寫咗啲注腳喺度啊，跟住又會用翻其他嘅顏色咧，就寫翻嗰啲最重要嘅 point 啊。佢連埋畫嗰啲一二三，譬如 A B C 嘅點咧，佢哋都會用一系列唔同嘅筆去到表達出咧，就係呢一個系列咧就關呢個文章事嘅，下一個系列就係第二個嘅重點嘅，去到用顏色咧去到做分曬事，同埋嗰啲字咧。好犀利，可能我自己啲字核突啦，算書咁樣。咁佢哋啲字因為寫得好工整，即係比嗰個你自己原文嗰啲咧係更加容易明白同埋清楚。所以如果你即係讀同學仔嘅話，身邊有一兩個係寫到呢啲筆記嘅話咧， 啊、 你真係問佢可唔可以借一借嚟讀下書啊，成績即刻。突飛猛進， 我就係嗰啲人， 你就係嗰啲人， 我就 係竟然有啲咁嘅事。 我自己平時都係三色筆咁樣噶，我即係我自己，就算平時咧，即係啲講稿啊咁嗰啲咧，我都係全部咧用曬三色筆咧。 淨係紅筆嚟嘅啫， 今日姐姐啲筆啊，因為冇帶三色筆啊，因為今日我自己咧都係中意用顏色嚟到去劃分所有唔同嘅嘢嘅，因為我自己就會好清晰啦，所有嘢。咁所以咧，就算譬如今日啊，要購買一啲開心嘅自己中意嘅文具咧，我都係諗住咧從顏。顏色入手嘅，因為我自己本身咧， 咦，你生日可以送文具俾你都得喎， 可以啊，我好中意，無論係畫紙啊，唔同顏色嘅畫紙啦，畫具啦， 沙膠俾你， 沙膠都好懷舊， 都好，係啊， 好 懷舊，幾 懷舊 啊， 懷舊， 想我擦啲布咩？ 几得意啊！吓呢啲都 系啊， 总之今朝早就回忆一下啦，系啊，回忆一下旧时细个用啲咩文具，依家又兴啲咩文具。如果文具可以氹到你嘅，咁啊今朝啊自己买啲嚟用一下啦。 唔知道你哋会唔会担心冇人需要自己？有啲人会好惊俾人孤立，所以成日都会讨好人，甚至会故意伤害自己，引起其他人嘅注意。不过咁样好可能就系边缘型人格障碍。究竟呢一样嘢系乜嘢？背后有咩心理学原理？就等孔益璇璇仔转头话你知。 人格障碍，就是指患者的思维或者行动通常都是背离一般的社会标准和常识。德国精神医学家史奈德认为，这个是一种当事人和社会都觉得很头痛的人格异常，因为这种的障碍最大的特征就是在于很怕被人抛弃的不安，他们不可以自己一个人，所以会非常依赖朋友、熟人或者是恋人，一旦和双方建立了一种亲密的关系，他们就会过度介入对方的私生活，而且非常缺乏耐性，如果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甚至有可能会用暴力，令到亲密的关系荡然无存。其实我们一般人身上都可以见到类似的现象，只不过情况没那么严重。产生边缘型人格障碍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患者在婴幼儿时期没有获得一个稳定的母爱，或者是一个类似母亲的照顾者角色关爱，所以对于周遭都会产生恐惧或者不信任感，进而影响到人格发展。有这种障碍的人，对爱情通常都会有强烈的欲望，关键就要在婴幼儿时期获得关爱，而当事人亦都要主动培养自己有兴趣的嗜好或者运动，甚至是结交朋友和恋爱，这些东西都非常重要的。如果想医治这一类型的疾病，就一定要有医师甚至是医疗机构的帮助。 神光 读心术， 既然讲开细个成日睇或者用嘅文具， 嗯， 有一样我哋由细到大到而家我都仲玩紧嘅。就是包剪揼， 包剪揼真係完美咁样展现嗰、那个心态。 係啊， 个心理 sorry, 心理状态。 心理游戏。 由心理变成读心的其实一个系包剪揼。因为佢系好需要呢你去估到对方系出啲乜嘢嘅。咁当然你话其实呢、這个世界有一个叫世界包剪揼协会㗎。咁佢哋有一个嘅调查呢就话到发现呢大概 35.4% 嘅人系会出揼嘅。即是第一铺的话咁出呢个包是 35%。 对呢个数据好有兴趣，你继续讲。 好啦，然后 29.6% 嘅人呢会主动去出呢、這、一个铰剪嘅。 哦，剪係少好多人。 剪係少啲。 少好多、啊。 剪係少啲，零零四四少咗一橛嘅。 少好多。 係啦。咁呢一个即係货大家参考㗎啦。咁但係系咪即係代表每一个人都系会咁样出呢？又未必嘅。曾经有一种嘅玩法呢系更加能够就将呢一个包剪揼变成更加强的心理战，即系譬如我同 Vicky 或者我同阿 O 猜包剪揼嘅时候，你去到谂我估紧我出咩嘅时间咧，我预先话俾你听，我呢铺我会出包，我讲俾你听先，然后入边咧牵涉咗咧就系你到底相唔相信我？ 呢个 好似石十二码咁啦，有阵时啲龙门咧都特登 有 假脚，唔系啊。个龙门啊，指住你咯，啊小白你成日咧定系左边噶咯，我指一指， 系啊， 我睇下你系 冇错啦， 系啦，指一指， 即系令到你喺一层嘅估嘢上面咧、 啊， 就 再 多 一 层， 系啊， 估嚟估去就估到个人都晕晕顿顿咁啊，譬如射十二码嘅时候，可能谷嘅时候塌 Q 添， 系啊， 都唔出奇。好啦，咁呢一个嘅叫做包剪揼咧，原来佢哋亦都曾经咧就做过一啲嘅研究，去到咧就俾一啲叫做心理学家啦，或者读心师咧，去到令到大家更加容易理解出包剪揼嘅人，佢哋背后到底系大概蕴藏咗边一种嘅性格？有咁样嘅，有啲咁嘅调查。 喂，如果咧，我头先即刻快速做咗一个 analysis， 嗱，你头先话最少人出剪，咁你唔应该出剪，更加唔应该出揼， 嗯， 系应该出包咯， 嗯， 啱唔啱啊？啱啊， 系啊，啱啊，啱啊， 咁即系如果出包剪揼，出包嘅胜率系高， 系会最高啦，冇错。 除非你 数字系咁计， 如果你想摸和咧，第一铺摸和你就出揼咯，第二铺你都点都出包， 嗯。 系啊， 系啊，出揼嘅机会和我都觉得系高嘅。 高，因为大家都出揼高啊嘛。 系啊，大家都出揼 高。第一铺如果系咁，但总之你出剪就会输。但系出剪会输，咁你 咁我梗系出揼啦。 出揼咯，咁所以和嘅机会其实好多时都会高。咁原因原来因为点解我哋会出揼会比较上多咧？因为当我哋去到玩一场嘅，譬如包剪揼比赛嘅时候咧，我哋 既然玩得，我哋梗係想贏啦。贏嘅時候咧，原來人咧好容易就會用咗去揸拳頭去到揼，因為呢個咧算係我哋嘅潛意識入邊嚟講攻擊性最強嘅一個環節。我哋包係手勢嚟噶嘛，即係防守嘅手啊。但係拳咧，即係個揼咧係攻擊嚟噶嘛。因為我哋要贏咧，我哋下意識好容易就會出到揼嘅，因為我哋想贏，個爭勝心強啦。咁亦都 所以出包真係勝率係高啊。系胜率 系啦，即系以叫以守为攻，系啦。咁呢个方法可能咧就会喺包先特包先特别嘅世界嚟讲比较上着数啦。 再结合埋数据啦，如果头先小白讲嘅数据系即系有量化过嘅、筛选过嘅，咁可能真系有个rationale 喺当中。 系啦，咁啊出包咧就比较上系手势，即系防守性会高啲啦。咁但系如果出剪嘅朋友咧，对于佢哋嗰个心理嚟讲咧，系存在住一种希望可以突击你嘅感觉嘅。系啦，咁。咁但系呢一个嘅叫心理状态其实唔高嘅，猜包剪揼咧，某程度上原来亦都显示到每一个人佢哋嗰个叫做野心个强同埋弱系多唔多嘅。咁、所以有好多人咧就冇嘢做嘅时候，譬如同你猜包剪揼咧，佢可能都想喺包剪揼入边，或者喺啲小游戏上面咧摸下你嗰个性格系点样，从而令即系攞自己更加多嘅 data 之后咧，去到分析每一个人佢嗰个嘅喺某一啲事情上面，佢估佢嗰个动作嘅操作啊，会系积极性啲啊。防守性啲啊，定系存有一个侥幸嘅心态会多啲咧？咁样咁，所以就算猜一场好简单嘅包战，特原来好多读心师已经知道你嘅心入边到底谂紧啲乜嘢。 我的洁癖。也许没法改变，野餐坐草皮伤心半天，我要被世扮作睡眠，无人可邀约我独个在角落安心点，埋藏无止境的心伤，成了灰色的勋章，意志也很限量，闲聊也很勉强，迷恋晒那人不美形象，谁会在意有最活泼耀眼为我滋养，而生命很多小插曲，谁闯入邀请放纵，灵魂还很动，然而毫不察觉被你煽动。你说那一日到你那领域看星，又疑复一日，怀疑该相信。你说你可保证，北斗星当报警，黎明搭满地也高兴。我看着漫天星，漫天星往天上画远影。你说神是假星。猎犬星能珍惜心底有感应，大概已关上心态，关上心眼，不想找人。你一再一再轰炸可爱水擦的新闻，还发送着各样节目的邀请，为我背了夏季天蝎座运程。难袒露真心关上脸，而竟被识穿跟看见。为何来挑战？为何能不会盼望我正面？你说那一日到你那领域看星，又疑复一日，怀疑该相信。你说你可无情，北斗星当报警，黎明搭满地也高兴。我看着漫天星，漫天星往天上画远影。你说十字架星，猎犬星能珍惜心底有感应。自身带自然松口气，完全掉了防备，照顾我丢失生气，无手尾教我喜爱我自己。将你就最自由，在意就该开口，以群与极端都要守旧，在宇宙无尽头，随途监记征收，无聊知识听你未够。到了这一日，看似我也很淡定，银河多监默，可跟我一拼。你有你的本领，死灰翩翩觉醒，无穷邪意赠你星星。我看着漫天星，漫天星。 佢系洪家豪啊，有呢首作品，名字叫做《漫天星》啊。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投资 O to O。 早晨，投資 O2O， 阿 O 同大家咧講講啦外圍股市嘅情況啦。咁啊，亞洲主要嘅股市咧今日都做好嘅。咁啊，日經啦升91点啦。咁南韓股市都升啊，澳洲悉尼股市都升啊。咁有機會咧帶動咧區內嘅股市嘅上升啊，包括香港啦。咁啊，至於呢個禮拜咧都有好多唔同公司，特別係藍籌嘅業績公布嘅。咁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咧又可以多做功課啦。好 ，Vicky 同你一齊咧呼籲下電話先，1872388。打嚟做乜嘢呢？ 冇错，如果你身边有人生日啊，或者你有啲特别嘢嘅系需要庆祝嘅，同另一半咁啊，或者有啲爱嘅宣言啊，又或者屋企人有人生日，都可以打嚟1872388嚟个点唱噃。 系，今日都已经有一个良辰吉日可以开放俾听众咯噃。 冇错啦，点唱咧，仲可以拣你心目中啱心水嘅歌啦，又或者你点唱嘅嗰个嘅朋友对象。佢中意嘅歌都得嘅喎， 系啊，我哋主持人会尽量帮大家去挑选啦。1872388打个电话嚟做个晨光 morning call 啦。 一家大细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晨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百分百。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我哋嘅亲子百分百嘅邀请到咧就系阅读专家蔡依依喺度嘅。早晨，蔡依依。 早晨啊，小白。 书咧，当然啊，蔡姨就耍家啦。咁但系书有好多唔同嘅用途嘅。咁啊，其中我想请教下蔡姨姨咧。咁啊，上个星期我哋就讲咗书本可以令到一啲好静嘅小朋友咧，就变到一啲可能好动啲啦咁样。咁好动啲嘅小朋友都可以透过书本咧，就学习呢一个专注。所以书本咧嗰、那个魔法咧系好强嘅。咁今日咧我遇到一个难题，书本咧可以阅读啦。咁但系书本有冇办法读完之后呢啲图书可以令到我哋嘅小朋友咧都系有一种创意急升，甚至乎艺术细胞都爆发嘅方法嘅咧？ 哇，梗系有啦，同埋咧小朋友最中意咧就系睇完一本书之后咧，佢就会胡思乱想。 吓、啊，哦，胡思乱想即系幻想嘅世界啦。 然后咧，佢就会咧有好多嘅除咗胡思乱想之后咧，就有奇思异想， 系， 同埋咧就会天马行空， 系， 好中意咧透过书里边嘅一啲游戏嘅方法啦，或者一啲好有创意嘅即系我哋叫做一啲创意嘅爆发点咧，令到佢咧就会延伸喺佢嘅手作里边嘅，即系佢会做一下一啲嘅古灵精怪，可能佢将一张好普通嘅纸。加埋一齐，咁佢就会话俾你听，妈妈呢个系一个波波啊，咁妈妈就会好奇怪啊，你点解会觉得呢个系一个波波咧？点解唔系一个垃圾咧？咁样，原来可能佢系睇一本书里边咧，见到咧书里边咧有好多好得意有趣嘅创意玩法咧，佢就会咁样做咗出嚟。 哦， 咁你记唔记得我哋咧一路都系讲嗰啲游戏书？其实我觉得呢个主题系非常之好啊，因为咧冇乜呢个负担啊，好多家长都会觉得咧阅读系一个好大嘅负担啊，又惊佢。又唔知佢即系理唔理解啊？但系其实你有冇发觉咧？而家好多咧，即系日常嘅生活里边咧，我哋成日都喺教育上边咧，都听到 STEM 噶嘛。 系啊系啊，仲有 STEM 啊，有 STEAM 啊咁样噶嘛。 系啊系啊，好多呢啲名词噶嘛。咁好多家长咧就专登去买呢啲书翻嚟啦。咁但系对于一啲幼儿啊或者一啲即系初小嘅小朋友嚟讲，都系深噶嘛。其实有好多咧都系要诱发咗佢对一啲嘢嘅好奇，咁先至会产生一啲嘅创意嘅。佢一定要。储一啲料噶嘛，咁、 哦、 所以你讲嗰啲游戏书咧，我想话俾你听咧，有啲 baby 咧，即系 B B 仔啊，佢大概系一岁以内嘅零岁嘅啫，咁咧有啲书咪有个窿窿窿嘅，唔知你嗰阵时有冇买过俾你个仔啊？咁其中有一本书咧，个书名咧就好有趣啊，不要将手咩放进鼻孔里，咁我哋讲故仔嗰时候，唔好将只手放喺鼻哥窿啊，咁，咁嗰啲小朋友咧就会好好奇啦，咁啊你唔叫。我 要做， 系啦，我就会做俾你睇啦。 系， 我哋就系要俾小朋友将佢哋自己嗰啲创意啊，佢嗰啲天马行空啊，嗰啲谂法爆出嚟啊嘛。 嗯嗯， 咁你咪知道佢谂咩咯。 哦， 咁系啦，一个文字话不要啊嘛。 系， 其实咧佢知道呢样嘢系唔啱啊，因为个书里边咧不断都话嗱，你咁样会搞到人哋打乞嗤噶啦，咁样啊嘛。 嗯嗯。 其實佢係知嘅。咁所以你玩呢啲嘅遊戲書咧，喺幼兒嚟講咧，就開始咧俾佢咧 keep 住嗰個好奇心同埋創意咯。 明白。 哇，覺得係咁喎，跟住佢見到第二啲書咧有啲窿窿咧，佢就會有興趣去揭咯。咁呢啲遊戲書咧。就好似一個嗰啲魔法門咁啊，係啦，咁你一打開咧就會令到佢有新奇啦。 係，咁會唔會有部分嘅書或者一個界別嘅書咧，其實真係好刻意咧去到提升小朋友嗰個創意嘅咧？ 有㗎，我去書店咧，好多時候咧都會去揀一啲好特別嗰啲咧，係有啲未封咗嘅，咁但係我就好好奇，喂，你封咗我點樣知道好唔好咧？係 啊係啊係啊！ 跟住咧我就同個店主講咯，我可唔可以打開嚟睇啊咁樣？咁佢都有啲會肯嘅。咁有一啲書咧，其實咧佢點樣令到小朋友有創意咧？同埋佢會覺得呢一樣嘢佢好想玩咧，就係、是。有一個人嘅樣啦，咁佢就分開三個唔同嘅眼、耳、口，即係眼、鼻同埋個嘴巴，即係一個樣。跟住你下一你再揭咧，其實咧嗰、那個頭咧就變咗唔係人嘅頭咯，可能係一隻羊嘅頭咯。跟住咧個下巴嗰邊咧，即係個嘴巴咧，又可能揭第二個樣。咁呢啲每一本書有三個，即係揭，跟中間有唔同樣咁樣啦。其實你刻畫咗一樣嘢，就係當小朋友一揭係唔同樣嘅時候。佢就會好想創作，究竟呢一個嘅影像對於我嚟講咧，其實會諗到啲乜嘢，作到一個乜嘢嘅故事。佢哋嗰啲諗法咧，就會慢慢創造咗出嚟，然後跟住佢哋就會咧喺屋企咧都會玩下呢啲，將隻眼啊、唔同嘅眼睛啊，會有啲咩特別啊？佢會諗到點樣可以令到呢隻眼睛配唔同嘅鼻哥同埋嘴巴咧，會有唔同嘅表情、唔同嘅樣，然後跟住咧佢就會創造一個新嘅角色咁樣咯。咁呢啲咁嘅翻書咧，即係佢係一。即係可能係大概十頁啊，有啲大師嘅小朋友睇呢啲書咧，可能係仲多啲嘅，咁就牽涉到咧動物啦、海洋生物啦、人啦咁樣咯。咁之後佢哋一路揭咧，一路就會揾到好多唔同嘅諗法出嚟，跟住佢哋就會同佢身邊嘅小朋友或者身邊嘅朋友同埋咧佢啲屋企去傾咯。 即係所以我哋係揾一啲書翻嚟咧，其實佢哋未必係一個完整嘅故事，可能佢入邊咧有好多唔同嘅unknown，即係不知道嘅嘢。咁喺嗰啲不知道嘅元素入邊咧，我哋就可以同小朋友去到傾啊，或者甚至乎有啲遊戲書咧，佢係可以玩嘅，可以做某一啲嘅嘢嘅，然後亦都即係激發小朋友嗰個創意，佢哋可以起身做某一啲嘅動作，亦都代表咗某一種嘅情況。咁用呢啲嘅方式去到即係令到小朋友多啲嘅空間去到思想。 同埋你想知道咧，啲小朋友咧會唔會係即係你嗱，我哋講緊培養個創意咧，個創意嗰個培養唔會即刻會爆出嚟噶嘛，佢一定要睇好多好多唔同嘢噶嘛，咁所以有時候咧，你見到啲小朋友咧，可能我哋喺遊戲書裏面都比較多或者立體書啊或者各樣嘢啦，咁細路仔可能睇咗之後咧，佢就會將佢身邊嗰啲紙啊，即係大概我諗九歲十歲到咧，佢哋都會好中意自己去設計一個立體書嘅喎。 係係係。 咁呢個都係一個佢想與別不同咯。 好難㗎。 特別嘅創意嘅方法咯。 設計立體書咧，小朋友好想去設計，但好容易面對一個情況就係、是、當佢哋一做唔到嘅時候，就會容易放棄嘅。係 啊，佢做唔到，佢會放棄，佢咪翻去揾啲書裏邊有冇啲佢可以做到而。滿足到自己嘅咯，其實咧，你知唔知咧？我哋好多家長咧都中意咧去儲嗰啲廁紙筒啊！ 嚇、啊，哦，係啊，係啊， 係咯。咁你儲咗啲廁紙筒，其實咧，當佢去閱讀嘅過程裏邊咧，佢可能見到個火箭咧，我哋即刻走去買個真嘅火箭俾佢咧。其實呢個完全唔係一個創意嚟噶嘛。但係如果佢睇書或者佢經歷緊，因為我哋講遊戲書呢個範疇真係好闊同埋好好玩啊。咁所以當細路仔咧一路睇嘅時候咧，佢有一啲嘅圖畫咧，佢係好似不自覺，佢唔係好多文字嘅啫，不自覺話俾你聽，我而家面前呢一個火箭咧，其實係好與別不同嘅。咁佢好想超越呢個與別不同咧，佢就會諗起，咦，媽媽都幫我儲咗啲廁紙筒喎，我自己做啊咁樣。嗱，玩火箭啦、啊，仲有咧有啲嗰啲乒乓波擺到落去嗰啲廁紙筒嗰度咧，跟住我見到有啲小朋友咧係整咗一個隧道出嚟㗎。 哇，咁犀利！我仲諗住嗰啲乒乓波可以扮隕石添。 好多嘢可以諗咯，嗱，你咪有創意咯。咁啊，爸爸你有創意，你就攞住本圖畫書，即係嗰啲好好玩嘅遊戲。 戏书咧，睇、啊、其实参考咗呢啲嘅图画书，然后刺激自己有一个延伸嘅思维，咁呢个已经系一个好大嘅创意嘅爆发力量咯。 咁所以话咧，任何嘅书本咧都可以变身成为呢一类提升创意嘅类别嘅。咁有啲书可能普通一个故事，咁佢就可以俾大家延伸讨论啦，又或者利用呢一本书入边嘅角色啊，入边嘅物件咧，可以俾小朋友一个大嘅创意嘅空间，喺现实生活上面又等佢哋制造翻出嚟嘅。咁甚至乎有啲书咧，佢系有好多嘅问号喺入边嘅，有好多 unknown 嘅，咁又或者系可以俾小朋友发挥，设定咗咧就已经呢个时候就可以讨论，那个时候就可以有啲活动嘅。咁呢啲书咧，其实坊间都唔难揾啊吓。 唔难啦，图书馆有好多啊。 啱啊，图书馆你政府图书馆借你又得嘅，你可能自己想拥有一半，你可以去书局嗰度揾嘅咁啊。所以大家喺书上面，希望揾到更加多嘅创意空间同埋乐趣啦。唔该晒蔡医师，唔该晒你。OK， 拜拜。Bye-bye。 俾三秒时间，大家谂下，究竟世界上面头部最大嘅鸟类系边一种呢？三、二、一，答案就系鲸头鹳。佢嘅学名其中一个字喺拉丁文嘅意思系帝王咁解。鲸头鹳佢哋平均可以有 1.5 米咁高，主要生活喺热带嘅东非沼泽。佢哋嘅嘴系强大而有力，就连鳄鱼都惊咗佢哋噶。而他们为了要捕捉湖里面的鱼，他们会很愿意呆等几个钟的。虽然连鳄鱼都怕他，但是当他见到我们人类的时候，反而就会鞠躬敬礼，心情好那时还会将自己的羽毛拔出来送给人。希望有一天我都可以收到鲸头鹳送给我的羽毛呢。大家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O、小白、 Vicky、 晨光第一线。 继续呼吁电话1872388， 1872388，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继续欢迎听众咧就打电话上嚟登记嘅。咁啊，今日咧虽然有落雨啦，咁但系落雨就啱啦。咁可以打电话上嚟，咁就大家就可以听一下，到底个点唱系俾边个？会唔会就系俾自己咧？系咪俾身边嗰一位咧？系咪结婚周年咧？又系咪生日咧？系咪嗱？而家就 DSE 都完啦，咁但系都好多朋友可能想点俾老师噶喎。 系啦，咁啊多谢老师都需要嘅。咁与此同时就系会唔会有机会咧组合晒成个五月之星咁样有个生日点唱 都得啊！ 因为你而家都嚟到五月嘅尾巴，5月27号啦，咁啊过多几日就差唔多六月 啦， 咁样六月又另一个 六月就父亲节啦， 系啦，又父亲节啦，咁有冇机会预祝父亲节咧？嗱，1872388，可以等大家打个电话嚟咧，做翻个晨光 morning call 啦。 一切从此。你与我各一边，而从此不会面，不想见。这晚缘期，遗留单即道别，残存一些憾事，很讽刺。很可惜，与你没到终点，游过那路线途碎片纸。手机一按，往事再见，寻你于相片思忆每天。为了初衷，只感到累了，放弃谁？说再见，分开这一句，只要一封默许，纵是爱，没法终。一切从此，你与我各一边，而从此不会面，不想见。这晚缘期，遗留单即道别，残存一些憾事，很讽刺。如喜欢也许不该分散， 紹你認識下佢哋啊，佢哋係 Set J 一隊新嘅樂隊啊，歌曲名字叫做啊《回復原廠設定》啊。呢、這個時間咧，再同大家咧呼籲下電話先啊，1872388 1872388。如果近排咧有啲朋友仔生日啊，或者咧臨近啲結婚周年紀念啊，你想打個電話咧嚟電台嗰度咧啊慶下生啊，或者慶下祝咧，歡迎你打嚟啦，1872388。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五月二十七号星期一嘅朝头早，又要揾你阿祥啦。早晨阿祥，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今晚8:35有咩睇咧？ 唔止今晚啦，今晚起啊，逢星期一至五晚嘅8:35咧，都送俾大家有国剧830全新一个剧集，叫做《照亮你》。 系 咁啊，呢个《照亮你》系一个中国消防员的故事嚟嘅。男主角咧就系陈伟霆，佢系饰演个消防员叫做近时川。咁啊，话说咧，佢十年前咧一个地震里边咧就灾场嗰度就救出咗一个被困嘅女主角。女主角咧就系靓女张若楠饰演嘅徐来啊。话说陈伟霆饰演嘅消防员咧带埋佢嗰只搜索犬咧，嗰只拯救犬去到呢个灾区度救咗呢个女主角出嚟。当时女主角咧身受重伤，咁啊陈伟霆为咗安抚佢咧，同佢讲有个十年之约，就话十年后咧我哋再会再相见嘅，你顶住啊咁。咁啊救翻个女主角之后，十年后啦，女主角咧就学成归来，成为一位记者，兼且系一位国际嘅训犬师啊，即系训练狗只嘅。咁啊咁啱咧喺救援现场去报道呢个灾区现场嘅新闻嘅时候咧，就撞翻陈伟霆饰演嘅呢位消防员，佢甚至乎咧后来咧不时都喺灾区嗰度见到面嘅，同佢哋一次又一次咁样嘅紧急事件里边嘅接触，经历咗好多生死嘅考验之后咧，两个人咧慢慢就培养出感情来啦。咁系一套好热血，但同时亦都好浪漫嘅一套剧集。咁啊，大家如果系陈伟霆嘅 fans 咧，又或者系中意睇啲救灾片嘅话咧，记得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晚8:35嘅国剧830《照亮你》啊！ 调翻转，我系张若楠嘅 fans 嚟嘅。 哦，竟然 系啊！我真系觉得佢系好灵动啊，佢个样啊，即系佢唔系嗰啲，佢系都甜甜地嘅，但系佢又唔系典型嗰种好 sweet 嗰种女仔，好可爱嗰种女仔，佢系有嗰种成分，但系同一时间咧，佢又有嗰种女仔即系独立嘅嗰种感觉嘅。咁我觉得佢成个气质好得意，我好中意佢啊！咁所以咧，如果大家都系想知道更加多关于可能国内嘅一啲消防员，因为佢我谂嗰个体制香港有少少唔同啦。咁佢哋救火嘅时候会做啲咩咧？咁啊，记得留意晚上8:35嘅国剧830《照亮你》啦。去到晚上10:30嘅《花花世界：征服者之谜》，讲花嘅乜嘢咧？ 嗱，呢个纪录片嚟嘅，咁啊，《花花世界：征服者之谜》，顾名思义就系讲一位征服者，咁啊好特别嘅，嗰个征服者咧就系花。咁啊花即系好靓嗰啲花，花咧就是、外表系弱不禁风啦，但系又好靓啦。咁但系原来咧喺地球有即系、就是、所有植物嘅物种里边咧，有90%嘅植物都系有花噶。咁啊、科学家咧就发现啦，即系由第一朵花，即系地球最初系冇花噶，大家知道。 系啦。 由地球第一朵花出现，变成而家个花花世界咧。原來是只是用了很短時間的，那究竟這個這麼神奇的演化威力花是怎樣做得到的呢？還有啦，那就會從科學家節目裡面也會帶大家看看究竟地球上第一朵花是怎樣生出來的呢？節目裡面也會有遺傳學家帶大家去考古，去到搜集一些史前的植物，希望破解到這個植物的基因密碼，看看呢花有花植物的起源咁话，咁大家咧，譬如好多时候嗰啲女士们咧中意收花啦，咁啊收得好靓啦。但如果想知多啲花嘅历史嘅话咧，今晚要留意一下呢个10:30嘅《花花世界：征服者之谜》啊！ 我自己咧都几中意花噶，即系我会特登系星期六日咧去行下街市啦，然后就买一啲花摆喺屋企嘅。 啊，好优雅喎，咁样。 是啊，我扮优雅咯。 都唔系嘅，你真系中意花嘛？ 因为我觉得屋企摆咗花之后咧，好似有生气啲啊。因为我屋企本身冇养宠物，咁我觉得养宠物正嗰个位系，你见到有个动物喺度跑嚟跑去咧，屋企好有生气啦。咁我就冇养，咁我就变咗养花。诶，屋企多咗啲颜色啊，或者系唔同种类嘅花咧，有时你见到佢咧，我唔知道你会唔会同花倾偈嘅咧。 吓咁又唔会，哇！呢、這个系直情系王家卫导演嗰啲电影先会出现喎。 哦，系啊，即系过期嘅安慰佢咁样。 系啦，系啦。咁啊，大家全仔嘅男朋友或者想追佢嘅人咧，记得呢一点嘅话，原来佢好中意花。 系啊，我真系好中意收花噶，所以其实系啊，如果大家系想想追我嘅话，都不妨系啦，不妨都送扎花俾我。系啦，咁除咗讲即系究竟屋企摆咩花之外，我哋都要留意多啲关于花嘅历史啦。咁所以就留意住今晚晚上10:30。嘅花花世界征服者之谜啦，今日唔该晒阿畅，我哋听日继续讲啦，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今日会在立法会交代垃圾收费安排的未来路向。消息指政府不会预期8月1日推行垃圾收费，亦都不会定出具体日子。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立法会环境事务委员会主席刘国芬说支持暂缓推行垃圾收费，认为如果预期在8月推行会引起混乱，又说现在经济未明朗，預期推行會加重商戶和住戶的經濟負擔，而回收配套亦都未能夠配合。香港物業管理協會前會長陳志求說業界歡迎垃圾收費，不預期8月推行。被問到如果垃圾收費不預期推行，增加了的管理費如何處理，他說當不預期推行的消息傳出之後，已經有業主立案法團與物管公司商討處理方法，他認為不同方式都可以考慮，可以透過協商處理。新田科技城的環評報告獲批，包括建立三寶樹濕地公園等的措施以補償損失。漁護署署長梁兆輝說，今年內完成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研究之後，會展開三寶樹的詳細規劃。梁兆輝接受明報專訪的時候說，過去保育與養殖之間一直存在矛盾，而北部都會區發展提供了新的契機，扭轉以往圈地不准發展保育模式，變成政府可介入甚至提升魚塘生態。政府計劃將大約2000公頃魚塘劃為濕地保育公園，委託漁民管理。雖然到時年產量或者會較現時低，但可以透過租金減免等補償損失。至於本港首個都市農業先導計劃，位於馬鞍山西沙路的花園將會設置一個佔地大約500平方米的現代化室內作物農場，預計第四季起投產。衛生署推出6月戒煙月大型活動，新增中醫戒煙2月貼試用計劃，吸煙人士可以到超過40間戒煙診所，包括流動醫療車，經評估之後接受註冊中醫師的首次以月治療，之後可領取不多於2星期的中藥以月貼，自行貼在耳朵的相應穴位，有助安撫情緒、緩減煙癮，同時調理受吸煙影響的相關器官。博愛醫院註冊中醫師鄧欣欣說，以月貼療法簡單又安全，利用中藥植物達至物理刺激作用，副作用極少，適合怕針灸或者未必適合針灸的戒煙人士。衛生署控煙酒辦公室主任封盈說，中醫戒煙服務相當受歡迎，成功戒煙率超過20%，成效與尼古丁替代療法差不多。試行計劃至到7月31日，當局會視乎流程和成效，不排除擴展至更多服務點。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有狂風雷暴，稍後雨勢有時頗大，最高氣温大約29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一兩日有驟雨和雷暴，聽日雨勢有時較大，星期三東風增強。現在氣温29度，相對濕度82%，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早上10:3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712点，升103点，总成交金额81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9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30点，升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4.6跌2.4，创科实业98.4跌2毫，中国平安42.25升2毫。阿里巴巴79元升8.5，中国银行3.94升5仙，建设银行5.87升6仙，美团116.7升4毫，新洲国际76.55冇升跌，网易141.8跌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4，日元156.8。瑞士法郎0.915，加元1.367，人民币7.243，英镑对美元1.274，欧元对美元1.085，欧元对美元0.663，新西兰元对美元0.613。日经平均指数报38703点，升57点。港金报2177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38.39美元，卖出2338.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马料水交汇处嘅快线系有交通意外噶，龙尾排到去科学园嘅位置。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九龙面粉厂嘅慢线系有坏车，龙尾而家喺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咁至于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彩石里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咗啦，龙尾喺龙翔道近龙盘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喺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就喺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而家过咗西九龙公路噶啦，去到青沙公路近昂船洲污水处理厂，西隧九龙方向排到去沙沥公路近沙田驾驶学院，大老山隧道九龙方向排到去沙田医院噶啦。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东区走廊来回近北角码头车多，而家去柴湾方向嘅龙尾喺维园道上桥位，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繁忙，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中环广场。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和斜村车多，而一出九龙嘅龙尾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富泰村一段系较为车多噶。上水嘅扫管埔路回旋处一带系挤塞，另外马会道、新运路、新丰路同埋马色路一带都系较为车多噶。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听讲你喺复康院做护理员，做得几好喎。 系啊。学到好多新知识，好似照顾技巧咁，人工又唔错，照顾长者同残疾人士好有意义，工作满足感好大，屋企人好支持我呢行发展，我仲谂住进修护理课程添。 护理工作真系唔错喎！ 想了解多啲社福护理服务，打28925560去社会福利处问下啦。 阿妹，嚟嚟嚟，今日只鸡好靓啊！ 鸡髀，多谢爷爷。 阿爸，我都想食鸡髀。 嗱嗱嗱，另一只俾你。 咦，爸爸，咁爷爷咪冇得食咯。 阿女啊，咁你觉得应该点样处理好呢？ 到底爸爸会点样利用呢一个机会同阿女分享好家风呢？ 记得留意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美年康康大城市小故事啦。 香港电台康康 Top Ten 本周推介。 虽然佢哋只系得两位成员啊 ，Tyler 同埋 Josh 啦，但系佢哋嘅音乐咧一啲都唔单薄，甚至咧都好 full 啦，好另类摇滚啊吓！二人组合 21 Pilots。It's over my head. place on a $100 base. Kinda wishing that I never did Saturday. Is that a stain? You should change. Are you doing good? Did you solve all of your problems? Thanks for asking in a way, but accidentally uncovered a new one yesterday. What happened to what I brushed under the rug? I used to be a champion of a world you can't see. Now I'm drowning in logistics. I don't wanna backslide to where we started from. There's no chance I will shake this again. 2009年组成来自美国 Ohio 的这对二人组合本周新登场占第十位，有他们的新歌 21 Pilots Backslide。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曾经少女的生命因为她出现一线曙光，二人重遇，当年的少女以理想同热诚回馈对方，照耀彼此的人生。陈伟霆、张若楠，国剧830照亮你，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早晨9:41，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10:30。电话旁边已经接通咗听众朋友咯，早晨早晨， 早晨张太， 早晨张太， 你好， 早晨早晨， 哇好精神啊， 好精神啊， 我都精神埋啊， 系啊， 唔怪之听众 精神啊， 系啊，唔系咩？ 都应该嘅，因为我。3个月喺屋企啦，冇翻工。 哦，系咩？哦，咁啊，养精蓄锐啊！ 你退休啊？系咪啊？张太，你退休啊？ 断咗条锁骨啊！ 哎呀， 定还是你想靓啲啊？个锁骨着啲晚装啊，整整佢啊，咁样。唔系，我哋搞下笑啫。 晚装啊，咁肥。 系我哋搞下笑啫，系啦。最紧要系乜嘢咧？就系你有。锡你嘅另一半， 系系， 因为嚟紧咧都系呢一个结婚周年纪念，同我哋分享一下先，交俾你讲啦，好嘛？嗯， 系啊，5月29日啦，我哋结咗婚41年啦， 系哇，后日嚟嘅啫，后日， 系啊，我就系惊打唔通电话，唔知点解今次咁易打得通啦， 因为就系你41周年感动到我哋啊，电话线都流泪啊， 系啊， 唉，多谢多谢多谢，唔好流泪啦，应该要开心啲， 张生张太。 3个月喺屋企啊， 系啦，咪先， 成日都系你个心机陪住我。 多谢多谢， 我问一问先，咁而家系 O 唔 O K 先？锁骨嗰个位， 已经个活动能力多咗好多咯， 系嘛？ 系 咁啊，好啦，最紧要好咗好多， 都叫小病是福啦。但系嗱，就唔问翻张太点解会有嗰个锁骨事件啦。总之依家冇事啊，冇事啊。我哋啲中国人好简单嘅啫，过咗去嚟紧就会好噶啦，即系唔需要成日回看嘅。但系呢3个月应该老公都花尽心思去照顾你，点样照顾你啊？讲嚟听下先。 咁诶，夜晚放工翻嚟又要帮我冲凉啊，又要顾我啲饭餐啊。要顾我喺屋企一日三餐食啲乜嘢啊咁样， 真系无微不至、 啊。系啊，但 咁佢又要翻工咧， 系咯。同埋呢3个月之前，好明显系你服侍阿老公多啦。咁依家就换位啦，换位思考啦。喂，原来老婆你平时咁辛苦噶，阿张生都会觉得你有冇都觉得系少少缘分位就系、是、啊？其实老公有阵时都即系旧时就系出去出边 拼搏啦，赚钱啦。咁、与此同时就系、是、喂换翻呢三个月嘅时间，虽然佢好辛苦，但系佢都会理解过往你喺屋企做紧嘅家务系都有付出嘅，咁系嘛？ 会嘅会嘅。咁同埋我本身我自己都有做翻紧工嘅，我都系做开嘢嘅，大家都系翻工咁。一个家庭点都有啲嘢做噶嘛，咁而家变咗得翻去一对手做，咪辛苦啲咯。 嗯，有咩说话要同老公讲啊？咁样。 我识佢系一个缘分啦。 系系系。 咁希望大家都继续行落去啦，身体健康啦。 哦，缘分系点嚟噶？嗰阵时个缘分系。 系咧。 喺个街，大家落街玩，我哋嗰啲年代落街玩、啊、玩咪识到咯。 哦，即系住喺附近嘅本身都系系嘛。 住埋条村咯， 哦， 系介唔介意讲系边条村啊？我想问一下， 青衣岛， 青衣嗰边嘅，哎呀，缘分岛啊，嗰、那个叫做 系嗰啲长乜长乜村噶啦， 系啦， 长 乜长乜村啊， 系啦，咁佢应该再历史悠久啲，应该上山最高嗰一嚿村啦， 佢、就系、是、佢最高嗰度， 系佢最高嗰座系咪？ 我就最低嗰度， 哇，缘、哎、分嘅嘢就系咁样噶啦， 你最紧要咧嗰阵时，我哋叫村童啦，我哋都系嗰啲。情况成长噶嘛？ 啊、 你有阵时咧， 落街踩单车， 未必遇到啲好、啊。喂，你未必遇到啲好噶嘛？你 系 遇到个好啦，同你行咗四一年，系 啊, 啊，其实 行咗 系好似 买 六合 赌 博 咁 啊。 唔系你喂，我宁愿你用翻买六合彩，唔好用赌博添啊。系啊，你用翻买六合彩呢个字就啱我哋个、 啊、买六合彩 系啦、啊，好似买六合彩咁 嘅 就系、 是、 啦、 啊。 都要自己好有心去经营嘅，都要逐嚿砖逐嚿砖咁砌上去嘅，啲四十年都易砌嘅。 咁啊，张太，你嗰啲砖砌上嚟嘅时候，边一个位置系最嘥心力啊？ 边个砌对方多啲噶？我想问一下吓，系啊， 冇喎、啊， 冇 喎、啊，摊分嘅啫， 大家 摊 分砌下啦。 咁个仔都咁大个啦，而家都 系咩？几大个啊？ 出生啊嘛？ 几大个啊？ 40岁 咁啊啱啦，系差唔多年纪噶啦。 系啊， 你结咗婚41年，我帮你数咗手指，啱噶啦，好啱数啊，成件事 会啱啦， fit晒啦。都唔易咯， 系 啦。咁仲加上嗰阵时又供佢去外国读书啦， 系。 咁我自己个身体又唔系话好过人啦，咁所以都唔易经营啊。呢41岁， 梗系啦。 张太，我调翻转头讲一句说话。唔易啦，但系又唔系好难，系咪啊？ 难唔难啊？即系以前揾食系容易啲嘅， 系啊， 即系你肯做， 啊、 你 就有啦， 翻多份工咯。但系而家唔会有呢支歌仔唱咯。 嗯，依家都再难啲咯，即系再难啲。 系咯， 不过唔紧要嘅，咁啊努力啦。唉、哎，婚姻又唔容易，家庭又唔容易。不过既然走来不易，就更加要珍惜啦。啱唔啱啊？ 系噶。 嗯，好啦，咁啊祝你全家都幸幸福福啦。咁啊，药到病除，早日康复，好嘛？ 多谢，好，我都祝你哋个节目日日都咁多人听。 多谢你，多谢张太。咁啊，后日嘅时候多啲同老公一齐又谂多啲计仔庆祝咯， 好唔好啊？吓，好。 冇啦，谂住靠一只手去煮餐饭咯。 够啦， 好啦，一齐听歌。多谢你电话啦， 多谢 张 太， 拜拜。 细雨大风湿透黄昏的街道。水双眼无故地仰望，望向孤单的晚灯，是那伤感的记忆。再次泛起心里无数的思念，以往片刻欢笑仍挂在脸上，愿你此刻可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喜欢你，那双眼动人，笑声更迷人，愿再可轻抚你那可爱面容，挽手说梦话，像昨天你共我，满带理想的我曾经多冲动，你愿与他相爱难有自由，愿你此刻可会知，是我衷心的 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 5月17号，咁啊都系啲夏季嘅日子啦吓。咁啊喺水果铺嗰度咧，又见到好多唔同嘅水果嘅。其中一个咧，我自己好中意食嘅，最近我都买好多，买到屋企人都同我讲话你要 stop 啦。因为呢食得太多呢就好易湿热嘅。咁我呢最近就可能就屋企有两个小朋友啦，咁佢哋食呢一个腰芒呢就比较上係容易啲嘅。因为佢哋会觉得有细细粒揸住咁样，又细细啖咁样就好食得好方便。咁但呢我亦都有同佢哋介绍，其实芒果都有好多唔同嘅品种嘅。咁有几种呢其实都几值得呢去到大家留意一下。咁其中咧，即係大家都知道啦，東南亞嘅出產嘅芒果咧，都有好多咧係好食嘅。咁最大特點咧，係因為嗰個甜度啊，比較上濃啊嚇，係啦濃啊，我自己都好中意食芒果，食嗰啲甜嗰啲咧，真係好香啊！ 係啊係啊，真係齒甲留香啊！ 係啦，係齒甲， 真係同埋你食完之後手仲有味啊！ 黃色添啊！ 最正係咩咧？有陣時咧，你啲芒果咧都唔使食啊！是一个天然的香氛，你摆到翻屋企个厅嗰度啦，咁你有水果盘嘅， 系啊系啊， 一摆出嚟咧，有阵时有啲水晶芒啊，或者啲腰芒咧，摆出嚟咧，成屋好似有阵香，芒果味咁样， 香甜味， 系啦，香甜味，咁啊，呢个香甜味咧，咁啊的而且确咧吸引到我哋咧，就即系闻到口水流晒。其中有几个品种啦，如果你有泰国嘅品种嘅话咧，泰国都好多芒果嘅品种啊，咁有一种咧就叫做红宝石芒，咁啊其实都好啱香港人口味。味啊，因为其实唔系只只芒都啱，有啲可能佢香味咧，大家会觉得怪怪地咁样就唔中意嘅。咁但系今次呢一只咧就红宝石芒都几啱香港人食嘅。咁喺泰国嗰度嚟讲啦，咁啊佢哋咧泰国就标榜系皇室啊嘅御用芒果品种嚟嘅， 犀利喎！ 系啦，咁啊话到呢一种嘅芒咧，其实佢嗰个果皮嘅颜色就沉少少，咁啊有少少红红地色，所以就有少少似嗰啲红宝石泛出嚟嗰种嘅光泽咁样嘅。 系 好啦，咁如果你话系譬如中国嘅，喂海南岛嗰啲芒果其实都几好嘅，因为海南岛咧其实嗰个嘅气候咧都好适合咧去到种芒果，咁啊加上而家。你知啦，即係啲技術就好好啊。老實講，就算唔係個氣候好好，佢本身技術都肯定可以搭救。咁佢本身見到嗰個芒果咧，佢係大過腰芒啲嘅。咁佢個價錢亦都係幾抵食，而且嗰個香濃嘅味道咧，其實都好濃郁。 啊，你 都 甜啊！海南，我真係想去海南走一轉。依家成日講到海南好發達嘅嘛，即係自貿港啊，跟住又話 GDP 如何如何 啊， 跟住咁佢哋又近海咧，有少少放假 feel， 又樹影婆。所成日話全國嚟計咧， 風景都好靚。係 全國嚟計，即係除咗特區啊，即係唔同嘅特區，譬如澳門、香港呢啲咁樣先算啦。佢哋咧一晚酒店都唔嘢少啊！你普通揾間嗰啲酒店 resort 咁樣咧，二三千蚊人民幣一晚咧，少不了。 唔好以為佢嗰度就平啊，唔係噶，貴噶。 海南真係貴啊！咁啊，有機會又可以講下或者睇下，即係見阿小白講開海南呢個地方。 係啦，咁如果大家真係去街市嗰度揾下啲芒果嘅話咧，咁你一盒盒嗰啲梗係唔好揀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你自己可以俾你着手揀嘅時候，你有幾個重點要留意嘅。第一，嗰個果皮咧要光滑。望起上嚟咧係靚嘅，唔好瓦色啊嚇。咁而且咧，亦都冇一啲好嘅好淋滋滋嘅感覺，因為太淋就太熟啦。你其實望都望到嘅。但如果你可以去輕輕摸一下嘅話咧，其實好似我哋嗰個手指近手指公嗰個肌肉嗰個位咧，你啲芒果嘅肉咧應該係有少少實，但係有少少輕輕撳到落去嘅。咁當然啦，而家街市就唔俾你撳噶啦，咁個個都去撳，咁撳爛曬芒果啦。你可以由呢個色澤嗰度咧就先睇睇， 篤到一個窿一個窿。 喂，嗱，我補充一句，超級市場俾你撳，你都唔好亂撳。我知啲一定有啲曳仔。一聽到話，係啊，我嘅街市冇咁鬧，超市咪咁撳啦。 頭先都有講過啦， 有保鮮紙都撳到啊。 係啦，話咩指甲留香嘛？你撳完之後，你啲罪證喺曬手指嗰度。 唔好啊，唔好咁做啊。 係啦，咁啊呢個時間大家睇下有冇機會揾啲靚芒果接接啦嚇。 我的享樂時代。 今朝咧，我哋咪讲紧就系话点样去令到我哋睡眠质素好啲嘅。 系啊， 有一样嘢咧，我觉得需要分享嘅。 好啊，好啊。 呢一样嘢咧，我系实证咗，即系应该话验证过，系真系 work 嘅。就系咩咧？夜晚瞓觉嘅时候，我哋最大嘅天敌蚊。 哦，蚊。 你哋有冇发现咧？就系当我哋瞓瞓下觉， 你睇下我啲蚊好正噶，佢咬咗一个打横出嚟啊， 系咯， 系啊， 我琴晚 佢系有 pattern 咁样咬嘅。 咦，你可以啱啱攞间尺画条直线嘅，你嗰个三粒点？ 咦，咁啊系， 我屋企好少有蚊嘅，有一只入到嚟咧，我已经癫咗，即系用尽一切嘅方法，香茅啦，又话之前又话椰子驱蚊啦，又话咖啡渣啦，乜都用晒， 你揾唔到佢系嘛？ 最后我用一个电子蚊香，成功将佢驱走。 哦，太好啦！ 千祈太天然咧，搞唔掂。我成日觉得 有阵时啲蚊香咧，都讲一句啦，蚊香未必系整到啲蚊即刻瓜噶，佢可能系整到啲蚊咧晕晕地、晕晕顿顿，等你容易杀灭佢嘅啫。 或者唔喜欢呢个地方， 吓会驱走佢。 系啦，佢就自己匿入厕所咁嘅啫。有啲 最憎自己有蚊烂噶啦。 嗯， 系啊。 我就真系好讨厌咧，瞓紧觉嘅时候有蚊。咁跟住咧，我真系测试咗呢几个方法，系真系好 work 嘅。系咩嚟嘅咧？嗱，当我哋咧瞓紧觉嘅时候，你听到有嗡嗡声嘅时候咧，你咪即刻开灯嘅。你想即刻揾佢噶嘛？揾唔到噶。但系首先我哋就要了解一下，究竟蚊好中意匿喺啲咩地方？究竟中意匿喺啲咩地方咧？ 有保护色嘅地方。 都真系有嘅。类似就系啲蚊窗啊、蚊沙呢啲咧。佢哋好鍾意匿嘅，甚至乎呢喺床下底呀，同埋我哋嘅床头柜嘅后面呀，啲窿窿罅罅呢佢哋好鍾意匿嘅。咁所以你要首先知道，当你开咗灯，你好想搵嘅，你首先搵咗嗰啲地方先。如果你都觉得唔得，熄返灯。 你要知道你的敌人躲藏喺边度，你先可以打赢呢一场仗嘅。 冇错， 嗰啲柜后边支晒胶佢。 我好用，我试过几次咧，就喺个窗帘见到佢哋一开灯咧，佢匿埋咗又停咗喺度，即刻打， 系即刻打。 系啦， 你会唔会用电蚊拍？ 我会用电蚊拍， 我会啊，我都有电蚊拍。 然之后咧， 人都成一块， 系 听到啲噼里啪啦声，有冇疗愈感？ 系有， 有系嘛 ？OK， 系啦。第二就系当我哋咧，真系如果你熄翻灯嘅时候，因为你捉唔到啊，开灯熄翻灯嘅时候。你要用你嘅手机，手机就系最大嘅帮助者，就系开着你嘅荧幕，校到最光，又或者你用你嘅手机嘅电筒，着咗佢， 引佢过嚟， 唔系，而系你要照住其中一个点，嗱，最好系照住喺啲白色嘅，譬如墙系白色啦，或者你嘅被系白色啦，照住嗰个位 hold 住，然后咧你要呼气嘅。吹你嘅口气出嚟，因为你嘅口气咧有二氧化碳，会吸引啲蚊过嚟。然后咧，当你照定一个位， 有智慧喎，呢个方法系 人体捕蚊器。 系啦，冇错。当你照定咗，然之后佢过嚟嘅时候咧，你就好容易，因为你个白底啊嘛，你有光照住嘛，即刻拍。 哦， 我试过呢个好多次，好啊！ 哇，唔该，即系你呢排管系大口气咗咁多啦，屋企练习咗， 系啦系啦， 叻呢个方法。 到最后，最后呢一个方法咧，就系假设如果你系开冷气又好，或者开风扇都好，尽量咧就系吹住自己。即系当然啦，就冇吹到自己真 系 好冻。 系因为啲气流都会令到啲蚊唔会嬲住你。 系啦，唔系唔嬲啊，佢降落唔到啊。 哦， 记住呢三个方法，今晚你就会瞓个靓觉。